早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在今日的朝头早亦都会陪住大家的。今日是二月的新开始，二月一号，农历就是十二月22日了。就来过年，不知道大家开始洗邋遢未呢？我母亲就要求我开始执房了，跟我讲话其实星期日呢就是立春啊，开始呢要摆一些风水啊或者其他总之装饰好的所有嘢都要搞掂啦，快啲执嘢啦！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好似我咁咁早就开始洗邋遢呢？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觉唔觉得磁场非常之重要啊？如果系同自己喜爱嘅人、中意嘅人或者系好人一齐同行嘅话，你亦都会变得更加好。多啲同善良嘅人同行，会令到自己嘅内心充满阳光。同勤力嘅人一齐努力携手，就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加自律。同多啲真诚嘅人同路，咁样就可以令到自己嘅世界冇咁多欺骗。多啲同正能量嘅人交往，就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就要同点样嘅人一齐。想成为一个勤力的人，当然就要同勤奋的人一起。想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当然要向有才华的人学习，而不是同一些猪朋狗友或者不好的人一起。如果真的万一身边有很多这些的人，不要紧，慢慢疏远，也都同自己有帮助有好处的人一起啦。 早都不再想起什么尊严，只想你快乐得更明显。如回来残忍的一句无谓再见，还是决定过一天爱一天。一早不敢说沧海或者桑田，但遗忘你待我好一点。我已用尽全力筑起一个乐园，难在这幕度锯起我怎么演。如果他真的比我好，再试试开窗乱数，明明是好情人，就送倾慕，为何送我上苦恼？曾连跪连哭，对你多好，但你始终不知道，这委屈若算清高，清高或会换来热抱。出退收起样子可怜，但惩罚向着我这一边。你已毫无疑问找到安慰睡眠，留下噩梦囚禁我没有终点。如果他真的比我好，再试试开窗乱数，明明是好情人，就送倾慕，为何送我上苦恼？曾连跪连哭，对你多好，但你始终不知道，这委屈若算清高，清高或会换来热抱。情若有好报，未得到。 夜晚裸露别来送我上苦恼，而无论曾经对你多好，然而安息于放逐，我苦等下个清早，苦等若有尽头未到。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有一两阵微雨。今日翻嚟嘅时候都落紧微微雨啊，真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气温显著下降，唔知道大家买咗新衫未？因为佢显著下降咧，又系新年，我特登买咗啲红色比较厚啲嘅衫，应节啊嘛。今日就讲下附近嘅植物啊，不过我哋跳一跳，跳到去英国，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下一啲嘅树篱啊？即系篱笆咁样，咁但系咧佢系一啲树藤咁样嘅，就可能围住你啲篱笆慢慢升上去。原来咧英国嘅篱笆都几长噶，有39万公里咁长。如果咧系连成一线嘅话，系可以围绕住地球差唔多10个圈。佢哋点样发现嘅呢？就系、是、利用空中激光扫描技术。咁而家呢一个咧就可以话系最全面嘅树篱地图嚟嘅。生态学家就希望用呢一种数据增加对野生植物嘅保护啦，亦都可以提供食物或者庇护所，咁亦都可以储存大量嘅碳。如果树篱咧系可以帮到我哋咁多嘅，英格兰嘅西南部嘅树篱亦都系最多，其中咧康沃尔嘅群居就系最多嘅。咁另外咧就系、是、萨里群啦、汉普郡。萨里郡、汉堡郡和白克郡的树篱密度亦都是最低的，但是就不包括大都市的区域。专家就说英国可能是全世界树篱最多的国家，这个亦都是他们觉得最大的资产之一。原来自铜器时代，树篱就是英国乡村的一部分的了。那它用来做什么呢？原来是用来界定一些边界和圈养一些牲畜。咁树篱入边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野生植物，都有成百几种嘅，可以为啲雀仔啦、小型嘅哺乳动物同埋昆虫去提供庇护嘅，而且咧系可以储存大量嘅碳啊！1940年代去到1990年代之间咧，英国大概一半嘅树篱就系因为农业或者系开发而消失咗嘅，咁主要英格兰嗰啲尤其是。咁所以而家开始咧，佢就开始慢慢去减缓呢一个嘅树篱损失啦。咁不过咧，当然啦，一啲损毁或者移除咧，都系主要嘅威胁嚟嘅。咁所以而家用呢一种叫做LIDAR 啦，即系叫光达嘅遥感数据咧，亦都可以帮到英格兰全境嘅空中激光描射，知道咗原来大概啲树篱边个位置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咁而且呢啲树篱嘅高度咧，哇都几高噶，喺1至6米之间啊。另外咧有67000公里比较矮嘅树篱咧，同埋有成一咁多唔同嘅生长树篱咧，都有成6米咁高噶。咁政府就承诺喺2037年创建或者恢复咧唔同嘅树篱，咁希望亦都可以恢复到48000公里咁多嘅。唔知道香港政府有冇打算将树篱亦都系增加啦？因为其实船仔都觉得系几美观嘅。咁同埋，如果系咁简单就可以帮到地球去即系减少碳排放量，或者系甚至提供到一啲庇护所俾一啲雀仔啊或者昆虫，咁都唔错啊。尤其是香港咧，而家都做多咗好多唔同绿化嘅设施啦，种多咗好多唔同嘅树，种树篱都可能系一个其中几好嘅选择。一齐听一下曾比特的魔箭，用欢快的前奏为我们带来今日。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而我都疲惫，魔鬼下打都会悲，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Sound you need to sing a song for God no the gong zhu gong zhen de jing hao nan wei ni gai hu gu dan chao ling ba go jin de fui fa shang mon an ni he zhe da shang no you know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掠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腻， 除非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千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箭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试着憧憬飞往绿洲。 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你有没有试过觉得做人真的好难啊？为什么人生没有说明书的呢？来到这个世界，好命的人就有一些好好的家长可以教啦。但是现实之中，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是很懂怎样做一个好的成年人。即使成熟了好多年啦，叫做成熟啦，咁但系系咪真系同我哋传统意义上面嘅成熟系一样呢？成年之后咧，亦都发现咗，原来世界上想生存、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同埋理财啊，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但系咧，学校真系冇教过任何一样嘢啊，或者有教过嘅轻轻带过一两堂嘅讲座就咁讲完啦。好彩咧，加拿大嘅心理学教授 Jordan 咧，亦都提出咗一样嘢，叫做生存的十二条法则。咁可能咧，亦都可以帮到我哋学下做人。 咁當然啦，時間有限咧，就希望可以同大家講到越多就越好啦。咁第一種咧就叫做挺直我哋嘅身體，抬頭挺胸啊。因為原來我哋嘅姿勢咧係可以影響我哋嘅心理水平嘅。科學家就發現，當龍蝦嘅血清素水平降低咗之後，戰鬥力亦都會減弱嘅，而且咧仲會因為自卑咁啊捲埋一嚿。長期捲埋一嚿咧，會進一步降低佢嘅血清素水平，形成咗惡性循環，令到佢哋好容易就被淘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一樣，我哋都係生物嚟噶嘛。如果我哋長期係寒背或者係捲埋一嚿咧，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自尊心或者自信心。相反，如果我哋昂首挺胸，亦都可以改變到大腦對於周圍環境嘅認知，令到我哋更加有勇氣同埋自信去面對人生嘅挑戰。咁所以大家不妨就挺直我哋嘅身體，挺起胸膛做人啦。另外咧，另外一個就叫做善待自己，就好似我哋對待自己在乎嘅人一樣。好多人呢其实是唔好懂得点样去爱自己或者是善待自己的。咁但是如果我哋都有在乎嘅爱人或者家人宠物病咗，我哋都会非常之细心去照料啦，问下佢啊使唔使帮你提你食药啊，使唔使煲粥俾你食啊。咁但我哋对自己呢又唔会咁好㗎喎，唔会咁多慰问，可能连最基本每日饮足够嘅水啊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係有责任好好咁样善待自己，因为唔好好咁样爱护自己会令到我哋自己嘅世界变得更加差嘅。所以我哋对自己就係对自己好嘅最佳人选啦。最后结交希望你变得更加好嘅朋友。如果呢当你一啲祝福或者有啲好处发生咗嘅时候，呢啲朋友可以由衷为你高兴嘅话，呢啲就係真嘅朋友啦。咁但係有啲人呢可能会妒忌你、眼红你，或者是贬低你所做的事情，这些就未必是良朋好友。所以如果真的想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人，就远离一些希望你不好的人，反而呢是要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这首歌是 Cloud 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转又转，聚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大梦。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企鹅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的相拥，差点看不懂。第五街飘雪，一片白梦，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慌。 我来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厘至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 2% 的信心增强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处于今轮周期高位，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减息将会是合适做法，但他不认为三月会减息，强调逐次会议决定取决经济数据前景和平衡风险。鲍威尔又认为经济进展良好，通胀已经放缓，但是仍然高于目标，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他强调当局致力将通胀回复至 2%， 并且保持就业市场强劲。菲律宾巴打雁省附近海域发生快艇与中型游船相撞事故，造成两名菲律宾船员死亡，多名外国人受伤。菲律宾海警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星期三中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证实，快艇上有四名中国游客受伤，他们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四人身体状况稳定，使馆将会继续密切跟进后续情况，积极提供必要协助，确保获救同胞早日平安回家。大使馆又说，事发之后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协调各方做好遇险同胞救治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早前坠毁的伊-76军事运输机，经专家分析鉴定已经确定乌克兰利用美国供应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运输机。他又说，俄罗斯坚持要求对事件进行国际调查，但是没有国际组织愿意这样做。他又批评西方传媒正是试图掩盖坠毁运输机上再有战俘的真相。普京又说，他不清楚亦都不理解乌克兰为什么将再有乌军战俘的飞机击落，但俄方不会终止与乌克兰交换战俘的进程，俄方需要将俄军士兵接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他對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員工參與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的指控感到震驚，他已經與資助國代表會面，聽取他們的擔憂，並且講解聯合國為解決這些問題而採取的措施。不過，古特雷斯形容近東救濟工程署是加沙所有人道救援行動的支柱，呼籲所有國家確保這個機構可延續救援工作。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濟協調員格里菲斯在安理會上就強調，近東救濟工程署為3%以上的加沙居民提供救援，不應該因為少數人的行為而受到損害，削減資助將會導致災難性後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到访的联合国官员会面的时候表示，近东救济工程署必须关闭，并且由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援助机构取代。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马路上为什么会有安全岛？ 因为这样过马路可以多个保障嘛。 那高空工作为什么要有安全带和这个系运装置？ 不用问，都是为了保障高空工作的雇员。想知道一些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带的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搭棚防多有神器，求找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 Suki 钟舒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朝早嘅6:37，喂，原来出边20度嘅气温咯，咁啊都系凉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其实我哋喺录音室入边咧，直播室入边咧都系冻嘅，都仲要揽住颈巾啊。咁但系如果出边系湿啲嘅，而家相对湿度97%咧，都系相当之潮湿。 系啊，落紧雨啊，应该 系咯。我哋翻嚟都落紧雨啦，20度嘅气温啊。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头先啊听到阿船仔之外啦，咁啊亦都冇错啦，白云图都喺度嘅。咁啊，船仔就读紧书啦，其实都 系啊， 系啦。咁啊，如无意外嘅话啦。咁啊，都会毕到业嘅。 哇，唔好诅咒我，一定毕到业。 一讲呢啲，我都窒啊。 系一定毕到业。 Who knows？ 哇！ 喂，不过咧，睇到一个香港中学生最想从事咩职业嗰个研究报告，寻日出咗嚟，我谂你都有立过，有冇见过类似嘅标题？ 哦、 好啦，咁佢咧就访问咗700位本地嘅中学生啦，咁啊发现大部分咧仍然都系重视几个项目嘅，包括医疗啦。教育啦、法律啦、會計啦，呢啲傳統嘅職業。咁當然你話金融嘅 finance 嗰啲都係有好多人追捧，因為即係老實講係揾錢多嘅。 真 是的， 真的是的。 现在都是即是除了如果你 DSE 考得好呢，除了是医科之外呢或者律师呢、律师的都少了人。都多数呢是说要读finance, risk management, 没错啦， 然后还有 global business, 是啦，这些科目 神科这样， 是啦，都是或者有些是读在金融上的一些 risk, 是啦， 是啦 risk management, 是啦，是啦，其实这一类型的科目呢都是受欢迎的，但是昨天公布的一个结果呢也都显示得到其中一科呢弹了上来。弹咗上嚟意思即系话佢竟然间能够喺咁多个传统比较上受欢迎嘅科目入边啦，佢突然之间咧排喺第二位。 等我估下先，莫非又冇理由系哲学、啊？ 哲学唔会啦， 唔系真系而家多咗好多年轻人系接触哲学嘅。 我哋有位同事其实都系中大哲学嘅， 哦，好似知边个？ 阿秋船啊嘛， 系啊，好似系啊， 系啦，呢啲咁有寒旋风嗰位， 系太有智慧啦，呢啲人系啊， 而佢。而他所读的东西都没办法在他自己的本业那里再做回。 那不是的，哲学是可以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是的，没错，你看李小龙他功夫呢，但其实李小龙本身截拳道是一个哲学来的。 是他又有他的哲学。 没错没错 没错。是啊，所以哲学呢而家多咗好多人睇嘅。而家有即係有啲网上面嘅 channel 或者出埋书。 哲学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吊诡嘅地方呢，我真係用吊诡嚟形容，係因为佢本身咧哲学咧冇话啱与错， 系啦，任你拗， 系啊，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有你嘅哲学，我又保存住我嘅哲道咁样。 系啊，因为我个科都要读类似哲学嘅嘢噶嘛，哇，每一堂喺度拗啦，拗完之后就话，咁所以其实我哋拗完个结果系咩啊？就系冇结果啦。 冇结果噶，但系的而且确喺讨论哲学嘅过程入边咧，脑袋嘅叫做天马行空， 系啦， 思考模式啦。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躍進，這個我是肯定的。 而且真的 train 到我們想的東西怎樣想，那個方向怎樣想的。 其實以前很多中國的兵法家呢，其實他們都是同時間是哲學家來的。 是啊，孫子兵法我也有看過。 孫子啊，墨子啊，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很出名的一些哲學家來的。 是，我有看的，看完之後就哦。 是啊。 再看多次先，看不明 白。有很多道理在裡面、所以連埋即係外國的一些军事学校其实他们都会拿孙子兵法或者拿其他的兵法书去做研究。 在我之前呢买孙子兵法呢，我就在想、这个人际关系犹如战场、不如我学了先、我就看这个孙子兵法，因为我听闻呢周润发的太太是他经理人嘛、他说呢他当年做他经理人的时候，周润发是给了一本孙子兵法他看的。 有这个事 是他说看了三次他才识了，最后觉得是真的明白，之后就发现哇真的很好用啊， 是啊是啊，终身受用啊。 他一讲完我立刻买了一本孙子兵法，现在摆了在家的角落。 有冇尘啊？ 有啊有啊。 不过都是有，所以你仲估唔到第二个科目啊？俾你估多个。 哇，真系好难估、 始终你一个在学人士，俾你估，我觉得都好合婆车。 社工 唔系，社工其实都热门噶，但系社工就好难会系觉得可以成为我终身职业，因为我识好多读纯粹我啲朋友朋辈啊，佢哋读社工嘅时候咧。以前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成绩适合读社工啦，亦都会觉得出来之后好像都有些社会责任、不错、不过做得耐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社工都累了，很容易疲劳啊这样的感觉的。 哦，电影电影。 不是啊，原来那个科呢是运动啊。 运动管理定是怎样？ 真的运动教学运动那些其实都是有。 哦、 因为呢、 okay. 在而家香港的运动成绩都越嚟越好啦、 啊。 你见到有几间院校，其实佢哋嘅运动嘅学生，其实亦都做到啲好嘅成绩出嚟。咁甚至乎连埋中学都有啲好嘅运动，譬如金牌。咁你见到张家朗，其实佢本身由中学开始都已经个中学都已经好着力培训呢个运动。咁、佢当然亦都将自己嗰个嘅人生放咗喺个运动上面先啦。咁所以原来咧，运动对于一班嘅年轻人嚟讲咧，系而家相当之著约。就是希望 take 呢一科喺大学嘅时候， oh.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咧，想生活上面有更加多嘅快乐。 其实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佢哋觉得咧自己本身如果我系中意走走跑跑跳跳嘅啫，嗱，船仔唔计啦，船仔少做运动啦，所以你就冇拣呢科啦。但系而家其实的而且确大家就注重咗运动，再加上因为之前嗰几年有疫情啊嘛， 系啊， 咁大家成日喺度谂健康、健康、健康，亦都将健康同埋运动咧喺呢几年嘅时间系不断咁样去到联系咗一齐。好啦，咁啲后年轻嘅一辈啦，喺佢哋决定自己工作嘅时候，由于佢哋运动得多。佢哋甚至乎爱上咗运动，亦都体会得到咧，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又或者教学运动嘅人咧，佢哋可以做到自己喜欢嘅嘢嘅同时间，亦都可以有一个嘅收入。 但如果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有收入嘅人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几鼓舞 啊！系啊， 因为都明白系有困难嘅，或者系。家庭有压力，社会又有压力，同你讲，喂，好似搵唔到钱喎、啊。 系啦，系啦，冇错啦。 同埋系你不断去增胜噶嘛，要嗰、 那 个攞奖嘅压力亦都系大嘅。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香港一直以嚟都系行精英运动员制啦，意思即系话，当你喺运动员上边嘅世界舞台上边有个好好嘅成绩嘅话咧，其实亦都会。即係一直以嚟都係落重本喺嗰個嘅運動項目上面嘅，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好多運動其實亦都係漸趨普及啊！呢個其實亦都係樂於見到，即係證明嚟緊嘅時間，我哋需要更加多喺運動方面有關嘅專才。你淨係講啟德體育園，佢哋之前都有講過、就是，就係佢哋當起好之後啦，佢哋需要接近1000个嘅新嘅職位，其實好多都係同運動有關嘅。咁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實喺呢一個嘅。当佢哋出嚟嘅时候，呢一班嘅准备入去读运动嘅朋友仔啦，出嚟嘅时候有少少不愁工作嘅，同埋亦都可以做到自己喜欢嘅嘢，亦都唔需要下下就係喺 office 嗰度返工，可以经常同啲朋友一齐，譬如打波之余，亦都系佢哋自己嘅喜欢嘅活动，亦都系可以帮到佢哋揾钱。 哦， 咁呢 个 系啦，所以佢哋好多人就会从呢个方向咧去到谂，令到佢哋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科目，所以咧就选择咗咁。今年呢一个调查咧，就运动就跑咗出嚟啦。咁啊，睇下嚟紧呢几年喺香港，我相信启德体育园成功之后咧，都有几多呢个方向再慢慢去到发展嘅。 美好，悠然在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 一首作品来自姚卓菲，初心小岛，望望天气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一两阵的微雨，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3度，吹微风。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咁啊，出边咧，啲地方都大雾啊、潮湿啊。咁如果你驾驶人士咁，可能仲有啲微雨添。咁啊，记住咧，保持一个安全嘅行车距离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阿海，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又嚟到咧我哋嘅星座系列啦，咁啊呢排咧系啲咩日子呢水瓶座、哦，好，等我啲硬料人出翻出嚟先。水瓶座咧就喺呢个1月21号至到2月19号之间出世嘅朋友，好啦，咁啊既然水瓶座啦，咁啊佢性格特质方面咧就系清新同埋自由。咁水瓶座个性亦都独立创新，鍾意冒险同埋探索一啲新嘅事物嘅。係唔係呢，等我諗我水瓶座嗰啲朋友係咪有呢啲嘅特质先。同埋佢哋着嗰啲衫係咪崇尚住呢一种性格嘅人，鍾意清新啲嘅创新嘅。咁係咪即係譬如 artist 嗰啲衫阔啲嘅其实就啱佢哋呢， 即系冇，佢哋其实应该可能都系咧有，我谂当然佢哋同人马嗰啲性格咧，嗰、那个好多细致嘅特质咧都未必同，但系某程度都有少少嘅，即系佢哋都系嗰啲唔中意太过守旧啊， 系、哦，比较中意 有啲创新啦、啊，系啦，有少少嘅冒险精神或者啲好奇心啦、 啊，系 ，都系水瓶座嘅人嘅性格嘅，同埋我自己咧，我間粗加落去嘅啫。我覺得佢哋要加咗啲浪漫特質，因為踩住咗個情人節啊嘛。 哦，係、哦， 我間粗加落去，可能唔係佢哋唔係真係咁浪漫，因為佢哋，但係佢哋都會充滿好奇心啊，中意啲嘢比較創意嘅嘢啊咁樣啦、啊。我覺得呢方面又唔中意守舊喎、 啊。 我覺得呢類人可能都有啲即浪漫不羈啊呢一種特質啦。咁唔知啦，如果大家各位聽眾朋友你係水瓶座嘅話咧。或者你都可以想想、哦、即你可以提供翻咧、啊、究竟你自己有啲咩特质咧？等我哋就了解一下。 系啊， 我身边实在唔系太多水瓶座嘅朋友。唔知点解。 系咁啊，水瓶 唔知点解。 水瓶座既然都中意系创新嘅，咁我又觉得系唔系一啲譬如从事于设计嘅朋友，即系唔会系 office 工噶啦。我觉得，就算你入咗系，即系听众听到我系水瓶座入咗 office 工咧，可能你嘅工作上面你都中意自己谂一啲嘅方法去到解决问题，未必沿用翻。公司一直以嚟嗰一套嘅、我覺得會係咁樣嘅。好啦，咁既然 都幾好啊， 係啊係啊，創新啲同埋冇咁悶啊嘛。咁所以佢哋 如果嗰間公司都接受嘅，甚至乎你可以打一個新嘅思維俾到間公司啊嘛。 係啊係啊、一個好嘅員工咧，有陣時都會帶到啲新嘅思維同埋方向俾個老闆嘅話，呢、這個 冇錯，因為始終個時代世代會不停咁樣改變，可能你20年前嗰一個嘅解決問題嘅方法。套路喺今日未必啱噶嘛，咁如果你有呢一類型嘅員工咧，真係可以大家一齊與時並進咯。 係啦，咁啊，而且大家著衫個通咧，都可以 都可以一齊與時並進喎。 係啦，跟下水瓶座都得喎。既然佢哋未必係墨守成規嘅一班咧，咁係咪應該多變嚟講會係啱佢哋咧？ 嗱，其實咧，佢哋嗱，都係一般嘅觀察啦。佢哋喺著衫嗰個品味嗰方面咧，會傾向啲小眾少少，或者有少少古靈精怪嘅風格嘅，同埋佢哋著衫咧都中意憑直覺、哦。我哋成日覺得咧，水瓶座咧，即係唔知係咪有歌有關於水瓶座啦，硬係覺得佢哋有精咁多多愁善感，所以點解我會諗到有啲浪漫風咧？可能佢哋都會有少少即係都係比較 emotional 嘅 emo 少少嘅人啦，都唔知係咪啊嚇。但因為我覺得每個星座入面咧，嗰批人裏面總會再有唔同嘅，我哋即係一個大方向去睇啦。但如果你講到著衫嘅品味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可能小眾少少咧，佢哋都會接受嘅，同埋佢哋都會咧，你講得啱啦，就係勇於咧接受啲唔同嘅風格啊，中意有少少嘅特質啊，自己嘅特質啊，有啲個性啊咁樣啦，同埋比較中意啲前衞啲嘅穿搭。如果係咁講嘅話咧，水瓶座嘅朋友幾好啊！我哋成日講咧，喂呢期興啲乜啊？今期流行啲乜咧？可能都唔係好關佢事嘅喎。 因為其實都幾好喎、啊。 因為佢哋已經諗緊自己中意嘅嘢，而唔係單純淨係喺度諗啊。而家你哋興啲乜嘢啊？就算佢留意嘅話咧、嗯，我覺得佢哋都應該會喺而家我哋嘅潮流上面加啲佢哋自己嘅元素喺度。 冇錯，或者佢喺中間穿梭，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啊，你今期就係興譬如你今期興啲 Pantone 某一種顏色啊， 嗯， 太大路啦，我都唔係好中意，可能佢會留意，但係可能佢反而就唔會去跟風咯。 嗯， 係咪啊？因為佢唔係太中意大路嘢嘛，佢自己要創新嘅。咁我覺得咧，其實你講得啱啦。譬如而家都仲係凍啦，同埋話嚟緊咧呢個嘅農曆新年咧都會偏凍啊，大家即係朋友要注意保暖啦。 你記唔記得之前咧、嗯，我哋咪話咩早冬嘅時候，如果凍農曆年就會 唔凍啊嘛。 係啦，我記得早冬嘅時候都凍凍地嘅喎，同埋之前都咁凍。 真係，我哋都係要與時並進啦，與而家嗰個天氣都要並進。因为你想下，喂，而家嗰啲咩大寒啊、小寒、大寒、大雪嗰啲，其实冻嘛都唔冻啦。 嗯，地球先生病，是不是啊、你要冇办法啦。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都容易生病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注意保暖啊。睇翻嗰个天气预告啦，我觉得天文台咧而家嚟紧，即系譬如讲未来七日啊嗰啲预告咧，我觉得都准确嘅。 嗯。 咁既然而家都响晒安咧，就话新年都应该会冻啦，我觉得大家都真系相信一下啦，咁样。好啦，讲翻水瓶座嘅朋友咯。嗯，真係嘅，可能嗰啲西裝褸啊，嗰啲外套咧，可能佢哋都唔係中意嗰啲咧，咁正版嘅西裝外套。 係， 譬如如果嚟緊有新年啊嘛， 嗯， 會唔會佢哋又會考慮一下咧嗰啲花嘅外套咧？我哋上個禮拜都講緊啊嘛， 係 點樣去我哋秋冬我哋著衫著得嚟，但係又唔好咁悶喎、啊 嗯。 我哋咪講緊咧上個星期話可能一啲咧花系嘅外套，不過就唔係啲咁鮮色嘅，可能啲暗色少少嘅花系嘅外套，其實都啱啲水瓶座嘅朋友、啊。低調得嚟，但係佢又唔會墨守成規，唔會咁正版嘅外套，著翻工都可能得嘅喎。 係、哦、 新年啊嘛，翻工唔係一定有陣時，我哋真係又唔係講緊新年，我要著到成個利字封咁樣。 嗯， 可能偏偏就係覺得水瓶座嘅朋友就覺得，你哋大家咪著曬嗰啲紅色咯，我就唔中意啦。可能我就著件花，但我花得嚟咧係偏暗少少嘅 earth tone， 甚至乎啲暗紅色嘅外套咧，可能都啱水瓶座新年嘅朋友去穿著。 係，如果真係 full suit 要翻工嘅話咧，即係中環嘅話，咁我諗都可以喺件西裝上邊，例如係袖口紐啊，或者係領呔啦、領呔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啦。 咁 如果如果直头系翻金钟或者尖沙咀嘅话，我谂嗰个弹性会大好多，真系可以好似 尖沙咀咯， 冇错啦，好似阿海咁讲嘅，直头我搵啲花呢碌嘅西装褛，其实都得。 除咗星座有少少区分，你翻咩区分？我觉得都有少少区分。同埋咧，水瓶座嘅朋友咧都中意啲设计感好强嘅衫。 吓， 设计感强咧，就系话可能一件比较你望落去，好素净。佢唔係玩顏色，但係玩個設計感好強嘅。譬如我哋成日都提過啦，可能係啲wide shoulder 嘅衫啦， 係 嗰個肩膊位好 闊 嘅 啦，係啊， 強調個線條感嘅衫， 係 可能佢哋會中意嘅，或者係可能我都係女士們，可能我都係一條半截裙，一條 A line cut 嘅衫，但係可能佢會中意，可能會拼咗好多 detail 嘅，譬如有一忽布，可能就係一啲嘅百折。然後再拼一些很強的 ruffles， 很大塊的荷葉 ruffles， 然後後面是正的、哦、不過前面呢就是可能我左搭右搭，不過我再玩了一些白摺啦、鴨雜款啦，再加上一些大 ruffles 上去啦，它都是同一隻色的、哦、可能都是黑色灰色、不過是個設計感很強的衣服，它三身上身襯什麼，可能是一件皮褸， 是的、 簡單，但是就會突顯到呢水瓶座其實佢哋都好有自己主見嗰種個性啦。 啊，咁啊啱啦。咁所以如果聽眾係水瓶座嘅話咧，第一望一望自己個衣櫃有冇呢一類型嘅衫先。第二就係如果發覺冇，聽完阿海嘅一啲嘅意見之後啦，又發覺真係可以試一試呢個方向嘅話咧，不妨今日咧喺自己空閒嘅時候行下啲 boutique 啊，望一望有冇邊一類嘅衫，好似阿海所講嘅，咁啊啱自己身上邊，咁啊突顯翻自己嗰個性。咁就好啦， 系啦， 咁 其实都可以噶。我哋成日讲，你咩血型啊，又会做啲乜啊，咩嘢星座做啲乜？我觉得有阵时就你可以咧，睇翻呢啲特质先，睇下自己有冇。如果有嘅话咧，我觉得咧内外咁样去配合咧。可能真係行出嚟嗰個氣場都唔同啲啊！ 係啊，同埋呢個嗱，雖然我係處女座啦，但係我冇睇過嗰啲咩月亮星座。 月亮同處女係好夾嘅，所以我同你會係夾嘅。因為我身邊我好多 best friend 咧，即係好多好朋友都係人馬或者處女座。 係啊，真係一埋咧就已經啱嘴型噶啦呢個。 唔知啊，即係可能就係人馬嗰啲不修邊幅咧，夾落處女嗰啲細心咧，咁啊一揼可能就特別啱傾咯。 哦，咁啊真係一粒一揼嘅效應啦。 搞定，就係咁嘅夾啦。咁大家希望喺今日嘅時間啊，揾到啲啱嘅衫。喂，下次我哋可以講下啲農曆新年嘅衫啊、服裝嗰啲有冇得意嘢喎？ 絕對需要啦。 好啊，好啊，咁下次再講啊，唔該， 拜拜。 好，咁你都唞下啦 係啊，我再飲多杯水先。 好啦，今日時間嚟到朝頭早嘅6:59啦嚇，咁今日朝頭早咧，咁轉頭會分途廣播噶啦，咁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至於晨光第一線咧，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見到出邊而家係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97%。先聽聽新聞簡報先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啵啵两声之后咧，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各位听众早晨啊吓！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都系潮湿啦。奄奄凉凉咁嘅天气，系啊，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亦都有船仔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好彩冇强烈季候风信号，不过我哋都有风。咁啊，出边呢啲咁嘅天气咧，阿峰喺度都搞到觉得直播室都凉咗，系啊。冻啲啦， 阿峰 你 系咪觉得？ 少少 阿峰你觉唔觉得个 get 好烂啊？ 吓， 好冻啊！ 好冻 啊！冻啊！feel 到冻啊！人情冷暖啊！唔啊！好，咁啊，交通方面咧，出边系咪都一切正常咧？ 今日系一切正常嘅，咁而家各区隧道都系畅顺嘅，咁就有两个新嘅，封路消息啦，咁啊有两个系清理咗嘅，咁新嘅就系薄扶林道同搬咸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梳士巴利道路面紧急维修，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花园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另外清咗嗰两个咧就系一个全景围安贤街嘅水管爆裂。系啦，復修完成，咁安然街全線就解封咗。另外，葵涌貨櫃碼頭南路嘅爆水管咧都修復完成噶啦，咁就近葵涌海關大樓嘅行車線重開翻。 嗯，咁啊都幾好啊，咁啊交通方面應該就冇乜問題噶啦，而家就 OK 噶啦， 塞就非常之好啦。 冇錯，最緊要都係嗰句啦。大家揸車嘅時間咧，保持安全距離。 同埋而家應該有微微雨嘅，小心路滑。 係啦，小心路滑。嗰、那個咁嘅擋風玻璃咧，這個時候咧就最黑我憎，因為咧你個水撥都唔知撥唔撥好。 哦，係啊。 唔撥咧，一陣間又積住啲水喺度啦。你撥得太密咧，就嗰啲一條條坑就出曬嚟啦，嗰啲水紋坑。跟住你如果唔撥得耐，咁你啲水又積咗喺度，又睇唔到啦。你撥完之後即刻有啲蒙蒙地嘅感覺啦，所以呢個時間咧，我覺得個擋風玻璃就好考各位駕駛者嘅 EQ 啦。點樣點樣睇得蒙蒙地之餘，仲可以保持安全車速咧？咁樣， 但係小白，我想問一下咧，咁其實如果有霧嘅時候，即係譬如有濕氣啦，咁係開唔開噶嗰、那個水撥？ 水撥， 如落雨就開啦， 落雨梗係開啦， 係啦。 咁你冇落雨咁，梗係唔開啦。咁 如果 你 話水氣咁樣， 水氣嘅話，其實咧，一般車其實佢哋亦都會喺個前，即係可以調校到佢嗰啲空調咧，係可以吹到前面塊玻璃，去吹就本身車入邊嘅霧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出邊有霧嘅話咧，咁就需要開翻啲霧燈。咁不過香港都好好啊，因為香港嘅街燈咧好多時就算大霧嘅話咧，都睇能見度都幾高啊嚇。因為以前不斷改進。以前咧就真系，如果太过白色嘅话咧，咁同啲雾啊化为一体， 越睇越蒙咁樣，咁啊而家就好好多啦。咁如果你話本身架車都有啲霧燈嘅，咁即係黃色嗰啲咧，仲係深黃嗰啲添咧，咁就可以呢個時候一著嘅時候，你就睇條路咧會睇得清楚啲。不過而家都注意嗰個光度啊，有陣時咧會撐到其他或者對面嘅車咧， 太光又真係幾好嘅。 係啊，我都有陣時面對住啲太光嗰啲車咧，佢真係會令到我一刻有一秒鐘咧，我完全睇唔到嘢，因為我隻眼睄咗佢一眼啫，然後我望翻自己條路，哇，乜都睇唔到。 因为那个光放大了你的瞳孔， 是啦，冇错啦， 收缩收缩， 系啦，同埋佢嗰个光的光影咧，仲继续留翻喺我个眼神、眼神经入边啦，吓，呢个先系重点啊！咁所以令到我就系嗰一秒钟咧，好危险，我唯有靠记忆，我记得条路系咁样嘅。好彩咁多年以嚟都暂时 OK， 所以我都奉劝各位驾驶人士，那个光咧就唔好特登去车房嗰度咧就教到有咁光得咁光，唔使嘅，够用就得噶啦。系啦，就系、是、咁。好，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阿峰？ 系啦，咁啊，因为虽然我哋不久嘅将来就新年啦，咁所以咧， 下星期就系啦， 系嘛？ 系啊， 系啊， 三十啦。 我唔系好识计嗰啲年几多？ 唔使计噶，有日历噶嘛？呢、這个世界边使我边度会计啊？俾你激死！ 我就点解你哋会记得嘅咧？ 咁世界上有唔同嘅，同埋有个好好嘅人就系我妈咪啦。我妈咪系一个行走的日历，系咁提我嗱，就嚟到年三十晚啦，就嚟到立春啦，你好快啲执房啦，女咁样。 系， 重点系要执房。 冇错啦，系行走嘅日历嚟。 咁同埋我哋晨光每日朝头早六点钟嘅时间都会提提大家今日系农历几多噶嘛？今日22咁你都睇到好快脆啦， 都差唔多啦。 系啊，下个星期六，下个星期六2月10日咧。就是大年初一啦， 哇！ 咁啊，所以咧就紧张啦，有啲咩讲啊，有啲咩要做啊，或者有啲咩要玩啊，唔系玩玩留翻农历新年，有啲咩要讲嘅嘢咧，都系下个星期要讲晒佢啦。 系啊， 冇错啦。咁啊，打工仔咧就下个星期就虽然辛苦啲，不过换嚟嘅咧就系一扎嘅假期，咁希望大家就下个星期工作努力啦。 放假啦，放假啦， 同埋有呢一个利是啊。 系， 我等紧 利是，系啦系啦， 仲可以收到利是， 仲可以，你未结婚噶嘛？ 梗系未啦。 哇，你呢一个问题啊，咁又唔系，可能佢好早已经揾到佢嘅人生伴侣， 系咯， 我都未毕业， 你未毕业。咁咪 可 以穩定噶嘛？ 你人生嘅軌跡有啲太快啊！如果係 人生嘅軌跡係你自己控制噶嘛？ 真 係 有人 俾社會 同學係結咗婚 啊 嘛？ 係啊，有啊，last year 啦 ，final year 啦，佢同個 lecturer 請假話，我聽日要去結婚啊！ 我以為同 lecturer 結婚， 唔係同 lecturer 結婚，佢係同 lecturer 請假，我聽日去結婚啊咁樣。 所以唔知嘅呢個世界上啊嚇，係啦，即係人生軌跡嘅嘢就係咁樣啦。好。咁點咧？ 係啦，咁就因為新年啦，咁其實咧，而家唔同嘅巴士公司都已經有啲生肖巴士噶啦。咁生肖巴士就係每一年巴士公司佢哋就會喺佢哋自己嘅巴士上面啦，整一啲嗰個生即係嗰年嘅生肖嘅畫，即係畫出嚟咁樣。 畫出嚟，定係喺個巴士上面加兩隻角咁樣就龍咁樣噶？ 加兩隻角，通常私家車就會 係咯，私家車有啲聖 誕節 嗰個唔得啦嚇，大家記住啊嚇，聖誕節都唔得啦， 係唔合法噶嘛， 唔得啦，而家都唔得啦，係 啊， 因為驚整到路面上面嘅問題嚇， 係 啦， 係啦，咁佢哋就係會印咗喺個巴士上面，即係好似平時啲廣告咁樣咧，咁佢哋就會包咗喺架巴士嗰度啦。咁今年九巴咧就已經出咗嚟噶啦，嗰架新巴士係啦，較早時間 係十二生肖齊曬，定係會揾翻今年嘅 淨係龍， 淨係龍 係啦， 即係上年淨係兔仔咁樣啊？ 係啦，冇錯，淨係嗰一年嘅生肖。 哎呀，點解冇見到嘅？ 佢係特定嘅巴士定係？系啊，点都系特定嘅巴士 啦， 得嗰几条， 点都系行弥敦道其中一条噶啦，咩六号、一号嗰啲 friend， 我点都会中一条。 睇先，今年咧，九巴就行紧960，就系屯门建生村去会展站。 点估到咧？ 点解嘅？ 一路 我谂住你 喺屯门行落嚟， 你真系同我讲话 喺屯门 行真系，我仲谂住弥敦道俾多啲游客睇到影下相，我点估都会咁样都错啊？ 因为佢路线长啊，喺屯门行出嚟。 咁你屯门高路长，但系冇人睇 到 相。 嘛，系啦， 佢会唔会兜到噶？去会展、啊， 佢行 highway 咁行西隧，行红隧过去噶嘛？ 佢九字头行 西隧，行西隧咁你 咁啊，真系问啲， 变翻屯门嘅居民 喺西隧口嗰度影咯， 系咯，西隧口嗰度影，边个得闲喺西隧口嗰度影啊？ 你去咯，你去咯。都啱你，你都谂住特登去过条马路啦，系咪？ 仲有冇第二架？ 有另一架， 扎实啲嗰啲架。 城巴咁咧，佢就有过海，又系101，咁就行坚尼地城去观塘，系啦。咁 呢条 一字行红隧， 行紅隧去觀塘， 冇錯。 OK OK。 誒，咁呢條易啲睇到， 仲有一條，仲有一條就係 揾條彌敦道咧，遊客好想睇啊！有冇啊？ 冇啊！佢仲有一條就係機場快線， 係機場係可以有遊客嘅， 機場都 make sense 嘅，係啦，俾遊客睇嘅應該 得三架咋？ 誒，仲有咁大嶼山巴士都有嘅，係啦，遠啲遠啲，係啦，可能喺東涌嗰邊咁就會有咯，係啦，咁。大嶼山巴士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呢架生肖巴士咧，佢係全香港第一架單層的生肖巴士，因為平時都是雙層的，即係行市區嗰啲。 哦，平時是 Double Dragon 係啦， 係啦，今日呢個大嶼山Single Dragon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同埋新年期間咧，去林村，因為有啲人去林村祈福啊嗰啲咁樣啦，咁佢就會有一條特別的路線嘅九巴，係啦，咁啊63R 就喺大埔墟去林村嘅。咁咧，佢就會將嗰架生肖巴士平時就 大埔墟定係大埔火車站嗰度開噶？ 火車站嗰度 哦，火車站嗰度係。 嗯，咁咧佢咧就會平時生肖巴士啦，而家未新年期間咧，佢就會行一啲市區嘅路線咁樣啦。咁新年期間咧，佢就會借調咗過去俾呢個去林村嘅特別路線。係啦，咁佢就所以啲人可能去林村祈福嘅時候，咁就見到啊架巴士有龍咁樣就好開心啦咁樣。 係 係啦係。係， 仲有冇其他路線都係有龍啊？ 暂时就系呢几条 哦，系啦，系呀，搞错啊，弥敦道冇， 同巴士公司讲声，开多条系啦， 系啦， 整多架， 希望有巴士公司嘅朋友 要俾多啲人睇到嘛， 系啊， 呢啲咁开心嘅嘢， 又多啲人睇到啦，而且弥敦道真系其中一条最繁忙嘅，咁又或者喺港岛嗰边皇后大道咁样， 或者告士打道， 系啦，冇错啦，咁呢啲主要干道、主要道路咧都可以睇得到嘅话，我谂真系可以增添嗰个嘅节日气氛啊， 冇错， 系啊，咁啲外国游客嚟到或者总之游客嚟到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有龙，咁亦都觉得咧系香港嘅交通工具咧就好 update。就可以即係與時並進，亦都可以即係配合到節慶咧，推出一啲唔同嘅限定品。咁我覺得呢個咧，希望有啦。我都好想喺你度見到條龍嗰度行過，然後我就上車啊！唔好理去邊，上咗車先。上咗條龍嗰度喎，騎龍喎，你諗下，今年真係不得了，梗係啦，翻唔到屋企都特登再轉車啊， 都係， 係啦，好，唔該曬阿方， 唔該曬， 天氣方面問一問船仔啦，到底係我哋直播室凍啲啊，定係出邊凍啲咧，船仔？ 咁出邊真係冇咁凍喎， 係，竟然係， 真係大霧啊，非常之大霧， 係。咁 我真系 feel 到春天来了嘅感觉啊！ 不过下个礼拜又嚟紧系显著下降啦。 系啊，系喎，系喎，仲谂住春节应该系春天，咁可能加埋而家有少少微微雨啦，咁样真系有啲雾啊。嗱，唔知大家平时咧会唔会用电热毡？你会唔会用啊？电暖毡？ 屋企人都有用啊。 我系最近一次用系去做 facial 咯， 系啊， 因为咧唔知点解未用暖嗰啲冷气咧，系冻到爆炸嘅，即系好似直播室咁冻，所以就一定要落呢一个嘅电暖毡啦。嗱，可能亦都会有家庭观众有啲冻嘅时候咧，都会 听众啊，听众啊，呢度系啊， 系唔好意思，家庭听众们咧有时都会用到嘅。咁有啲 tips 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嘅。 系 咁，第一个咧就系要用一个独立嘅插座，唔好同其他电器或者共用万能插梳或者系拖板啦。原因咧係因為電腦負荷過重，過重啊驚。咁所以咧，亦都係盡量唔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要保持翻空氣流通。發熱器附近咧，就千祈唔好擺啲雜物。費事咧散熱嘅時候唔夠好。咁另外咧，最好就 我嗰個電煎最大嘅雜物就係我咯，我瞓咗喺上邊。 哦，咁你確實係一個，咁你又未必係雜物嘅阻礙物啫，係啊。 哎呀，你個人心地好好啊！突然之間覺得你今日朝頭早。 咁另外咧，最好就系即系除咗电热毡之外咧，就熄晒其他电器啦，因为真系惊个负荷太大。咁另外，千祈唔好用一啲有裂痕啦、充电嘅时候过热咧，就会好容易或者松脱嘅插头都唔好用啦。咁最后咧就系呢个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你电器真系出现异常咧，千祈唔好再用啦。 系啦， 同埋咧最好揾翻啲合资格嘅人员检查。咁就因为成日都听到电热毡可能会有啲意外啦。咁所以就提翻大家点样去用呢一啲电热毡，就唔会再出现意外啦。 系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冇错，同大家讲埋天气。咁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一两阵嘅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嘅气温亦都显著下降嘅。 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6%啊。 马路上点解会有安全岛？ 因为咁样过马路可以多个保障嘛。 咁高空工作点解要有安全带同埋呢个系稳装置？ 唔使问，都系为咗保障高空工作嘅雇员。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带嘅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多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 Suki 钟舒淇。 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点21分，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噶，咁啊船姐喺出边咧，哇都湿晒咁翻入嚟啦，真系好潮湿啊！好， 系啊， 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啊咪咪， 早晨，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就谂咗一样嘢，就想请教一下咪咪嘅，咁我哋好多时煮餸咧，咁啊未必下下即系自己调味嘅，咁会坊间咧。就會揾好多嗰啲，譬如茄汁啊，甚至乎即係譬如鐵魚露啊，甚至乎豆瓣醬、叉燒醬、乜醬、乜醬咁樣。咁、我哋買嘅時候咧，老實講啊，大家都係睇嗰隻味多嘅。譬如我要叉燒醬，咁我就揾叉燒醬，唔會咧就做一啲太過細嘅對比，例如呢個叉燒醬佢到底嗰個營養成分係幾多？咁所以咧，知道大家都冇呢個心神㗎啦，所以就邀請咗 Mimi 同我哋講解一下各大醬料啊。佢哋嗰個健康嘅情況，我哋係有啲咩要注意？邊一隻咧，其實真係或者邊一種類嘅話咧，用起上嚟真係會健康啲？會唔會有啲真係逢醬就已經係代表唔健康？好似啲煮餸嘅汁咁樣嘅咧，咪咪。 咁又唔會嘅，總有啲醬啱用 的。哦，咁啊好啦，咁啊好啦，係正確。 冇錯啦，同埋其實都係啦，即係我哋好早前之前講話少用鹽啦，咁係咪？ 係啊。 咁如果我哋係少啲用鹽嘅話，我哋都有翻啲空間去用下啲醬做下唔同味道嘅食物嘅。咁不過我哋都要睇翻啲醬係屬於邊類，因為有啲醬咧其實係偏酸甜嘅，有啲醬咧就可能係偏鹹啲嘅咁。咁其實從味道當中已經知道，酸甜嗰啲咧就會帶多啲糖，鹽分就冇咁高嘅。咁、但係如果嗰啲醬料係偏鹹嘅咧，咁通常咧嗰啲醬料啲鹽分都超標嘅。 係、啦，我就喺度諗緊，譬如有啲鹹味嘅醬，佢會唔會？本身已經是超鹹的啦，不過就落咗超多糖，令到佢冇咁鹹嘅啫，會唔會有啲情況出現 㗎？糖總會有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哋都話要平衡翻少少嘅味道。咁但係如果真係嗰啲醬係鹹嘅咧，通常都唔會同時會變咗好多糖嘅，真係唔會嘅，係、啦。咁所以都好極端，我可以講下啲比較啦。因為你頭先都講咗話茄汁啊、魚露啊、豆瓣醬、叉燒醬呢啲。咁茄汁，我諗你都應該知道，即係佢都係偏酸酸甜甜。 係啊，酸酸甜甜啊，冇錯啊。 咁即係個鹽分會點咧？就 少啲咯。 啊，冇錯啦，係啦，嗱，咁如果我比較大家都大概一湯匙嘅話啦，呢啲嘅醬，咁茄汁咧嗰、那個醬嘅鹽分係大概一湯匙就有154毫克嘅鹽嘅，係啦，咁立即啦講，咁、但係去到魚露啊、豆瓣醬啊、叉燒醬呢啲咧，一湯匙嘅話咧就由800幾去到1000幾噶啦， 爭咁遠嘅。 冇錯啦，係啦，係咪所以好勁咧？去到800幾、1000幾，你諗下，我哋一日嘅鹽分攝取係建議2000或以下毫克嘅。OK， 咁你一湯匙呢啲已經去到千幾嘅話，咁其實真係嗰日嘅鹽分都幾超標下。 我平時好中意咧，即係食嗰啲越南嘅麵啊，一定落好多魚露嘅撈檬。咁我会唔会超标啊？咁样 啊，其实嗰餐一定噶啦，因为点解咧？ 你惨啦，今次嗰餐一定啊！你快啲验身啦。 系啊，因为点解你食嗰啲嘢食？其实如果你去泰国啊，或者去即系越南嗰啲，佢哋腌嘢时已经都会有啲鱼露啊，有啲酱料去整咗嗰啲嘢食噶啦。咁你再后加嘅话，真系可以会吓亲人嘅嗰种 噶啦。阿营养师啊，咁佢本身都腌咗啦，咁但系嗰餐又真系要落鱼露， 咁点算啊？ 咁我唔落咩？咁点搞啊？ 其实鱼露真的不好太多，即是要知道鱼露原来一汤匙都成千几毫克，立即放五咸的。咁真是你认识了它之后它是好咸的东西，你落是落可能一两滴这样去给多一点味，而不是搓啊搓啊搓啊这样搓。 我平时吃鱼露 我是成支的。我 都以为它是汤汁来的。 我都是我当了它是汤汁这样捞蒙的，尤其是。 是啊是啊， 你落多一点会好吃的。 是啊，那我们就真的反面教材。 你哋系已经好食得咸嘅人嚟， 系啊， 系啊，万一要到约 Vivi 出嚟同我哋食饭，佢就知道我哋几咁过分啦。 系啊， 系啊，系啊，可能真系吓亲我。 好啦，咁除咗鱼露呢啲之外啦，咁啊嚟紧又农历年啦，我谂好多屋企都会煮餸嘅 豆瓣酱啦， 系啊，豆瓣酱啦，就讲豆瓣酱。 萝卜糕咧，我系好中意点豆瓣酱嘅。 系， 因为够辣。 咁得唔得咧？点豆瓣酱，或者就系纯粹譬如嗰啲潮州辣椒咁，又得唔得嘅咧？ 豆瓣酱呢其实都是偏咸的，不过就冇鱼露咁劲。咁所以永远都是真係尝试下轻轻係少点囉。即係讲下一茶匙以内，咁其实已经话俾自己听要收手啦。点解？因为你食嗰啲嘢唔係真係冇味㗎，係可能你觉得加少少豆瓣酱落去增加个嘢味道啊，刺激度啊咁嘅啫。咁所以真係少少囉，呢啲係要自己去教育下自己， 哇，系啦， 我可以食嘅，但系真系即系啲嘢咁高盐分或者咁高糖分，我少少地去用佢啦，咁咯，系咯。 哦，咁所以大家都要着量着量啊。好啦，咁啊，头先我哋都提过一个咧，就系嗰啲潮州辣椒啊。唔知道潮州辣椒，我断估佢唔系咸啦啩，佢摆喺度咪系辣噶啦。咁啊，辣应该唔会超标啦，系嘛？ 嗰啲就油分会比较高啲囉，係呀，咁但係即 係 又有两睇，係啦，潮州辣椒油嗰啲，咁有啲人就鍾意落油，有啲人就鍾意落个渣，咁但係都係啦，滴两滴落去就唔好成茶匙成茶匙或者以上囉，真係。即係如果你发现今日听到话喂营养师讲下啲嘢落几滴，我唔係㗎喎，咁你知道自己真係一个重口味人囉，咁你就要去小心，究竟你想第日时会面对啲高血压啦，啲心血管疾病一定系都唔好啦。我情愿食少啲，但系我又成日有得食，又冇啲健康问题出嚟啦。咁呢啲要自己去思考下。 如果有糖尿病嘅人士咧，系咪都话唔好食咁多茄汁或者酱汁噶？ 茄汁头先有问，哎，咪所有酱料啊都唔用得咧？咁喺茄汁方面就要睇下究竟你嘅用途喺边度啦。咁我知道，譬如整肉酱意粉嗰啲咧，有啲人啊中意落茄汁嘅，因为啲味道容易觉得合格。咁但系如果睇翻啲真系正西式嚟讲，佢哋用茄膏啊， 系啊，茄膏。 咁所以茄膏系好好嘅，又有即系点讲啦，番茄嘅味道啦，但系佢盐系有好多系无盐分噶，好低好低好低，甚至乎零。系啦，咁你就可以自行再适量地调味啊，等等呢啲。咁你就会发现，我汁酱又可以多啲，因为我用鲜番茄，用茄膏，咁调味我又可以慢慢着落去点样配搭啦，咁。 系咁罗宋汤如果用茄膏咪真系健康啲咯，会唔 会咧？罗宋汤都系其实以茄膏、番茄啦，咁系唯独是可能会系落啲嗰啲辣椒仔嗰、那个食、辣椒仔，同埋会用碟汁咯。 嗯，系啦，会用啲汁。咁仲有半分钟啦，其实想问一下，即系总括嚟讲，有冇啲即系健康啲、啲味又够嘅酱咧？营养师。 其实真系我自己啦，我都会请嘢食嘅话，咁我呢啲酱我都系会有嘅，咁但系即系我都会去小心处理，究竟啲酱，譬如可能豆瓣酱嗰啲色都几深下嘅，咁我可能我爱嚟整可能麻婆豆腐等等呢啲，咁我唔会用太多油啦，咁另外就系我会唔落盐啦，同埋睇下啲豉油、老抽呢啲可唔可以略减啲，咁令到个味又有会有豆瓣酱嗰啲香浓味，咁但系又唔会变咗太咸，咁系啦，要。自己迁就一下呢啲， 明白，好，唔该晒 Vivi 啊，唔该晒，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 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 5.25 厘至 5.5 厘，符合市場預期。議息聲明強調，在通脹持續回落至 2% 的信心增強之前，減息並不合適。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說，政策利率可能處於今輪週期高位，今年某個時候開始減息將會是合適做法，但是他不認為三月會減息，強調逐次會議決定取決經濟數據、前景和平衡風險。以色列駐瑞典大使館發現可疑危險物品，當地警方接報之後隨即封鎖周邊區域。警方說，國家炸彈防護部門經評估之後認為可疑危險物品威力巨大，已經當場將物品引爆，並且正是展開調查，但是警方拒絕透露可疑物品的性質。瑞典傳媒報道，可疑物品由使館工作人員在館區圍欄旁邊發現，報道引述消息指可疑物品是手榴彈。以色列駐瑞典大使庫爾曼其後在社交網站說，大使館和使館職員成為企圖襲擊的目標，但他強調以色列不會被恐怖主義嚇倒。回來本港，地區治理專組召開第三次會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指示各決策局和部門做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的籌備工作，提出籌劃豐富多元的慶祝活動，在全港營造熱烈國慶氛圍。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早前就兩個新的地區議題制定策略方針，專組討論有關項目的實施細節和進度。在提升市民步行體驗、打造行人友善環境方面，路政署會選定行人天橋或者隧道進行翻新和美化工程，包括加建無障礙設施、升級扶手和照明等安全設備等，又會在合適地點增設可讓市民坐低稍為歇息的欄杆，目標在今年年中之前開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霧和一兩陣微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微風。展望明日潮濕有霧，日間溫暖，星期六風勢較大，下周初仍然潮濕，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深井消防局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是车多的，而家龙尾去到泥围。屯门龙富路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科学院。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啦。利安道爆水管介乎顺景街至顺安村停车场的一段利安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全景为安然街水管爆裂修复完成，安然街全线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 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二台话你知。 同事你好，我是新来的家务助理啊。有没有计仔怎样抹窗抹得又快又干净啊？ 我想过的了，听说白醋加水可以去除水垢和水渍，漂白水就可以消毒，但是这样抹又要抹两次，好浪时间啊。 所以呢， 我想着用漂白水和白醋沟埋先，这就可以沟出最强的清洁剂，一次过搞定了。 这么大剂？ 我想着沟定5公升，是几大剂的？ 我说的大剂不是指份量啊，而是后果啊。千祈唔好以为咧混合清洁剂可以加强清洁效果啊！乱沟清洁剂随时会产生危险嘅化学反应噶，例如碱性嘅漂白水沟酸性嘅白醋会释出大量嘅氯气啊，刺激呼吸系统，吸入过量咧会影响呼吸系统，严重嘅甚至会致命噶。你又话你以前化学攞 A 嘅？点知你啊，化学同埋清洁嘅常识都冇嘅？ 我系 Epson 缺席咁解。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 知识。阿 Lu 啊，你整嘢食咁叻啊！嗱，我就俾张相你，你会唔会知道个食物系用咩整噶啦？ 虽然就唔系好难到我，但系咧，我觉得依家咧有啲嘢仲方便嘅，就系啲网上地图咧已经自动帮一啲餐厅嘅食物嘅相咧配翻个名啊，仲可以话俾你听啊，究竟佢系咪素菜，有晒呢啲标签噶啦，佢实快过我嘅，用佢嚟辨识咧就最方便啦。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各位。 早晨，啱啱剪完头发嘅小白，好靓仔喎，又系。 系咪噶？ 系啦， 你今日一行一线喎。 唔系啊， 咦，你今日靓女好多喎，日日都咁靓仔，今日特别省镜。 哇， 咁我就早晨今日特别瘦嘅嘉明。 哇，多谢晒啊，船仔，真系好开心嘅，即系每次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都系充满正能量啦，都系呢个2月1日啦，正式踏入呢个准备迎春花嘅月份啦。 冇错， 完全感觉到嗰份嘅春意啊，即系出到街咧。湿湿立立啊，又系有啲冻啊，又系有啲好似雾气啊咁样咧，好系春天嘅。 但系咧冇呢几日咧，啲花又沤唔开嘅。 系啦， 系啊， 系， 即系你想春暖花开咧，呢几日系好重要嘅。有啲朋友即系做开养花啊、种花嘅朋友仔嚟讲啊， 系买咗花未啊？ 诶，我未，我想去元朗及一转先啊，今年真系系啊，想花开富贵啊嘛。 元朗啲花好似系特别平嘅喎。 诶，好似多啲拣啲咁。 佢应该系去嗰啲人哋嗰啲花圃啊、花园啊嗰啲。就唔係淨係去， 真係成棵桃花托翻屋企嗰 啲， 係啊，桃花唔使啦， 喺屋企 lobby 咁樣， 運棵吉翻去就差唔多，係啊，大吉大利啊嘛，有冇興趣一齊托下？ 運吉都正喎， 有 一齊一齊， 係咯， 行個大運啊，船仔係咪啊？ 好喎、啊，你哋去我就去噶、 啊。好啊，大吉大利啊嘛， 系 啊， 啊， 啊，都要请教下花艺师睇下似呢啲年花可以点 拣。问下佢先。 好啊，好啊。嗱，讲翻啲好事啦。其实咧，寻晚咧，嘉明都有份参与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之开心嘅事嘅、嗯，因为我哋 Radio 3啊，香港电台第三台同埋南华早报合作嘅年度盛事爱心圣诞大行动咧，寻日就做咗呢一个嘅闭幕仪式啦。哦、我哋今年嘅筹款数字都真系相当之鼓舞噶。喺大家即系上年疫情啱啱先至完结啦，又真系开始先至可以出。 嚟做翻啲籌款盛事嘅一個年度咧，都真係相當之唔錯喎！我哋尋晚公布咗嗰個今年嘅善款數字啦， 係Jumbo通常 14,926,320,000。 哇！1,400,000，即系接近15,000,000嘅善款啦。 好接近15,000,000噶啦，即系我都想俾少少对到原本数字就好啦。咁 你即刻做啊嘛！ 我都有参与嘅，其实 我即刻冇办法啦。呢、這个时候为咗令到司仪稿可以整数， 冇错， 等我自己嚟啦。 啲零头转数快，交俾我。 收唔收？收唔收转数快？喂，你过往嗰年都个运道啊，其实应该贴埋嗰个零嚟啊。 Okay, 其实我有参与噶啦，我已经有帮手去 bid 啲嘢翻嚟噶啦。 原来嗰千四万就你一个人独立独立去捐出噶， 千四蚊 O K， 千四万要 正所谓侯家明为善不甘后人、啊 哎、多谢晒欧哥，哇！但系寻日都真系好犀利，因为我哋今年咧系帮助16嘅志愿团体，佢哋一啲好独特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希望可以惠及到咧有系11,000位嘅受惠嘅市民啦，都好多唔同涵盖得到嘅范围嘅，由小朋友啦到长者啦，到一啲系有特殊需要噶啦，甚至乎咧系一啲坊间系好多唔同嘅支援嘅工序咧，都希望可以帮到手，亦都希望继续再接再厉咧。下年有更加好嘅善款数字嘅。 继往开来啦，通常都会讲呢句啊吓，今年接近1,500,000，下年咧就3,000,000咁样吓，希望咧可以惠及到多啲嘅朋友仔啦咁样。咁啊嚟紧都仲有好多唔同啲捐款 charity 嘢嘅，咁啊有机会大家又要参与多啲啦，共商善举啦。 啱啊，新年又嚟嚟啦，系啊，梗系要做下善事啦。 我做善事就系封大封啲利是俾阿船仔啊，系。 哇，呢个系最大嘅善事啊！ 最大嘅善举啊，将会系我踏入龙年最大嘅善举啊！ 好大善举，点样可以惠及船仔呢？ 系惠及船仔啊！有船仔脱贫基金啊吓， 好好啊！其实你哋都可以捐助噶， 系 小小版都有个基金噶，欧哥， 逐啲逐啲嚟，呢个仲有一两年就公， 好嘢， 唔系你得嘅， 仲唔打谢徐君臣？ 系 你， 我都好努力封利是俾你啲仔噶，小白，其实你放心，但系船仔仲有一两年公爆个会啊，佢差唔多。大学毕业噶啦嘛， 就有回报啦，希望 系啦， 仲有一年好啫，你话仲有一两年啊，真系害佢啊， 仲一年啊，系嘛？ 应该读埋今年嘅， 应该系啦， 应该嘅， 应该咁有机会可能要 extend 多两年喎。你 可能你研究新咧，系咪先？研究新咁样都得噶 啦。 研究新咁样得唔得？ 研究新咧就希望唔使住嘅。 哦，系啊，学术嘅领域有心而感心啦，善款数字有倍日俱增啦，咁样。 咁啊，讲下啲筹款嘅活动咧，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方式去帮手筹募善款啦。今年都真系几特别嘅，之前都喺节目上面讲过咧，就系今年其中有一大嘅主题乐园啦。就赞助咗我哋一个嘅拍卖嘅产品，咁呢件产品咧系一发六嘅，因为佢系本身咧终于系寻晚先知道嗰个成件事嘅来由啊。咁原来咧话说咧呢一个主题乐园入边咧有一位嘅高层啦，咁佢咧就有一日喺台面收到一件嘅玩具，咁就系嗰只好好奇嘅粉红色熊仔狐狸啊， 系狐狸狐狸。 咁呢只狐狸仔咧就因为实在 你唔好讲错噶，你啲女儿会听实 妈咪嘢讲错， 唔系熊仔熊。仔个 friend， 我讲咗俾你听好多次，佢唔系狐狸仔嚟噶啦， 系啦，攞住个放大镜周围去探索新事物嗰只狐狸， 好明白啦，咁样，明白啦。 咁佢咧，因为实在太多粉丝啊，啲粉丝系疯狂到一个点咧，系为咗把遮，或者系为咗嗰本银行嘅簿仔有佢个样咧，就去开个新户口嗰种嘅。咁、 哦、 所以咧，就因为呢一只嘅狐狸非常之受欢迎啦，咁就据闻有一位嘅演艺人员咧，就自己自发就话啊，佢哋咧喺圣诞新年期间着过嗰啲衫咧，其实都仲有啲。布料剩，咁我咧就将呢啲碎头碎尾咧就收拾埋，然之后咧就将佢整咗一件咧系啱呢只17寸嘅公仔去着嘅，咁就同你喺乐园入边见到嗰一只真人咁大嘅狐狸仔着嘅衫系一模一样嘅，因为系用翻佢嗰啲布料，用翻佢嗰种嘅剪裁去到为呢一只公仔度身订做， 就做咗限定即刻 系啦，一模一样嘅，全世界得一只嘅咋， 咁 就摆咗喺呢一位高层嘅台头啦。咁啊，高层就觉得好惊奇、好惊讶，一嚟手工好好，二嚟真系好靓咧，三嚟佢觉得唔得啊，我唔可以。自肥啊！虽然我好感动，有一位嘅演艺人员自发想为我做呢件事，多谢我。咁但系我点样可以将佢发扬光大呢？我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一件好事呢？ 捐出嚟 系啦，咁我谂住捐出嚟，然之后即刻打俾演艺人员啦，就话多谢你之余，其实咧仲有几多部噶？可唔可以整多几只噶？咁啊，于是乎咧，演艺人员就去揾啦，去到仓嗰度揾完之后咧，就话：咦，我够布料，我可以总共整三只狐狸，仲有可以整多三只佢个 friend 阿熊仔。 哇，打孖上喎！ 系啦，咁啊，于是乎好。 咁我就直接。我可以自揞銀包俾你又得，我哋公司出數俾你又得，我哋當係買你呢一啲人手親自縫製嘅特別版本，你就同我做足六隻，三隻狐狸，三隻熊仔，我將佢捐出去做善事。咁於是乎咧，因為每年都有同我哋 Radio 3合作啦，咁所以呢一個長期嘅合作夥伴咧就話，不如咁啦，我今年你哋有拍賣噶嘛，我就將佢哋擺喺你哋拍賣嘅架上面，睇下可以籌到幾多善款啦、啊、咁。大家都冇諗過。呢件事一发咧，系不可收拾。 即系真系 fans 好多咯，而且见到主题乐园啊，有关方面嘅高层亦都即系好懂得嗰个筹款技巧啦。好啦，我就真系想问啦，一 pair 嘅公仔最高嘅筹款额度大概有几多啊？ 我哋嘅所谓嘅起标价啦，即系嗰个嘅最低面额嘅 bid 嘅数字咧。是大概讲紧$5,000 一对 一只 、 哦、是啦一只咁一只包 咩分一 pair 添佢哋 friend 嘛即係有巴斯呀有护食 佢哋 suppose 係咁啦 佢哋会唔会筹到多啲 你都可以一 pair 买嘅 都可以 鼓勵 過一 pair 我驚我竞争对手无端端 bid 咗嗰一只我 bid 唔到啊 少少竞争先开心㗎嘛係咪先 有時候头车牌都係咁明明个车牌我自定㗎喎明明阿O Fairy 劲咁样你都唔会买啦 我系要买啊！ 有啲人就 系、 是、就是、抬个抬高咗，咁样你都要咁古怪呢个车牌啊！ 嗱，咁我讲翻呢类公仔啦，咁啊发觉咧，起标价就系$5,000一只，咁可能有啲朋友都觉得哇，买只毛公仔啫$5,000，但系佢系包括咗啲咩咧？因为佢系真系全球限量，只系够布料做呢六只就真系得呢六只，每一只咧有佢嘅号码安排嘅，有1号至3号，然之后包埋一张喺园入边展出嗰个区入边嘅证书。同埋咧，喺嗰个主题乐园入边都有一间嘅商铺咧，系将佢哋摆咗出嚟喺个陈架上面，你真系可以见过佢嘅真人，然之后先至去上网咧参与呢一次嘅拍卖行动嘅，只系有24小时嘅时间俾各大善长去竞投佢哋翻屋企。咁、好啦，$5,000嘅起价，六只全部都系同一个数字啦，唔使2个钟啊，个善款数字系直飙。 哇！ 飙到一个位系我哋大家都觉得系咪真噶？使唔使打电话去确实一下系咪嗰啲即系钓鱼啊？定话系啲咩古怪嘢嚟噶？咁高高到系变咗6位数字、啊， 即系由4位数字变咗6位数字、 啊。系啊，即系嗰个翻倍嘅数目咧，系真系非常之劲。咁好啦，咁啊，终于咧到我哋完成咗24小时嘅公开拍卖会啦。咁呢六只嘅公仔。最劲嗰只咧就真系粉红色狐狸、，number 1嗰只，一号仔筹到嘅数字咧系讲紧过10万一只， 哇， 系啦，咁呢一只咧，咁当然啦，我哋就即系真系打翻俾嗰位投到嘅善长仁翁啦，确认咗佢嘅身份啦，真系过埋数啦，咁啊觉得唔得啦，善长真系太好心啦，我哋唔可以就咁即系 send 个乜乜风嘅邮件咁去佢屋企咁简单， 名人嚟噶。 佢咧 即系香港女首富咁同你讲，喂，轻松啦，即系我唔知啊吓， 我 唔知啊嘛， 唔公布佢嘅身份太明显啦，但系咧佢都系一位非常之有学识嘅人士嚟嘅，咁同埋佢自己本身一位男士咧 系 好中意收藏嘢嘅，一位收藏家，咁佢亦都系呢一个主题乐园嘅粉丝嚟嘅，咁佢不嬲都储开啲老鼠啊，储开其他 嘅 工具嘅， 乜都做下嘅， 咁啊今次咧就拣中咗其中一隻啦，咁亦都系正式系投到佢嘅心头号。 无论如何啦，其实做善事就真系为善不甘后人 啦， 共商善举啦，为善最乐啦， 冇 错。呢啲词我哋听嗰啲前数 咧，就系咁啊。捐款节目啊， 系咩？ 系啊，筹款节目。 我冇乜捐款节目、啊， 你负责捐款都得噶。 我哋冇乜捐款节目、啊。 咁所以咧，到最尾咧，我哋都系专登安排咗咧有一个嘅好特别嘅日子啦，就邀请呢一位嘅善长咁大手笔嘅善长咧，系入到去园区，咁然之后咧就喺一个好official 嘅情景之下咧，就真系将呢一件佢赢到嘅心头号咧系俾佢啦，然之後即係一齊一個好靚嘅合照啦，去同佢恭賀一下，因為佢真係喺好激烈嘅競投之下，講緊係嚟自成個大灣區啊，都好多朋友去希望將佢帶翻屋企。 呢、個一定啦，因為早排咪喺落機啦，喺機場嗰度，有人排隊喺呢、這個小賣部嘅主題樂園小賣部嗰度啦。 排队买咩咧？就买啲红咯。 系啊，甚至乎咧，其实 你几估唔到啲人系即系好疯狂。 你都会翻到俾你买红啊？系 我冇认真睇，我又唔识分。哦、其实我唔系好识分啊，你明唔明啊？ 粉红色嗰只就系、是、通常都比较，尤其是上海嘅朋友好中意嘅。 系 吓，佢哋都因为佢哋都有园区啦。但系佢哋嗰个衫又可能有啲唔同啊，或者嗰个主题有啲唔同，个样又有少少唔同啊，咁就会大手笔咁样咧，可能系成大袋就买翻去送俾自我亲朋 咁 样咯。 咁高嘅嘢咯， 有啲系真系大到你。张床都唔够佢瞓噶， 好夸张。 咁所以即系因为呢一个嘅效应啦，咁都真系为到今年咧筹得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善款数字。咁啊，再一次咧代表住 Radio 3同埋南华早报咧，多谢各位嘅善长人，因为我哋出年再继续努力啊！嘅呢一首作品啊，居民有啲粉丝们咧，抡过佢嘅歌词之后咧，就发觉吓，佢、啊、真系回应过一件嘅令人分手啊，搞破人哋关系嘅事件啊。咁啊，居民佢喺出咗呢一只歌之后咧，一夜冇咗数以万计嘅粉丝喺呢个 IG 上面唔再 follow 佢，但系继续支持佢嘅仍然有嘅。Ariana Grande 嘅作品 Yes and，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咧都 香港唔算凍啦，咁但係去到其他地方，譬如日本啊，或者係哈爾濱呢啲地方咧，都係落緊雪嘅。 嗯， 你哋咧有冇去過？我相信你哋有去過噶啦，一定有去過就係落雪嘅地方，係咪？ 有， 係啊。 你通常去到落雪嘅地方會玩啲咩咧？ 冇啊，拍下 IG story 咯。我上個禮拜喺南韓突然間落雪，我都係影下 IG story。 都要㗎， 去踩下啲雪咯，懶係好得意咁樣。 我就會瞓身嘅，我係會見到有 係 啊，我真係玩嗰啲 Snow Angel 咧。即系瞓喺个雪地嗰度，然之后手手脚脚大自然咁样画下画下，就画咗一只天使样出嚟嘅造型咁样咯。我真系中意咁样玩噶。 我都有瞓落去过，但我就冇做嗰个 angel， 我就会瞓咗落去之后咧，谂办法唔好整弯我原本瞓落去嗰个样，就上嚟之后帮自己个雪影咧影翻张相， 影下一个系啦。叫做落雪現場， 冇錯啦。同埋咧，可以喺自己去過，譬如可能呢個公園我好中意嘅，咁我喺張長凳上面喺因為積咗雪啊嘛，寫翻個日期，幫自己簽翻名，跟住影翻張相咁樣，做呢啲咯。 我都好想去落雪地方，冇去過。 去啊，要雪仔，好趁年輕留善影啊。 因為我又好怕凍啊嘛，咁我就諗緊，不如唔好去啦。我去翻啲東南亞國家，熱熱地咪幾好。咁但係又人生未見過雪，好似有。有啲遺憾， 有機會嘅， 見下啦，見下，見下， 係啦。咁咧，你大家都知道咧，馬來西亞或者係即係熱帶地方咧，大家赤道地方嘅同伴們啦，都係冇雪噶嘛。咁有個遊客咧，就係嚟自於馬來西亞嘅，咁就同佢嘅屋企人啦去咗日本玩，咁啊見到好多雪啦喺公園，興奮啊，拍片，點樣拎咗個雪球出嚟食？ 嚇！ 即係 隨手喺地下度挖啲雪嚟食， 係嚟食 嚇， 係啦，咁。我其实咧我就谂啦，咁应该都冇乜事啦咁样。唔系啊，呢一个嘅男子咧，因为佢食咗啲雪咧，佢八日咧呢八日嘅行程啊，系完全全身酸痛啦，严重感冒咳，所以佢成个日本 trip 系即系衰咗嘅。我谂紧话，我可能我去到都会有呢个可能性。 你都会食雪啊？ 因为我都想试下雪系咩味。咁佢话雪味就系同嗰啲冰一样味咯，即系食嗰啲冇乜分别咯。 但系我觉得你舔一啖 OK， 但系佢成个食咗落去， 系佢真系咬啊，佢真系咬啊。咁所以咧，亦都话原来雪咧系非常之污糟嘅。 系啊， 系啊，原来根据呢一个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咧，喺刊登咗一个论文啦，就话入边咧系有好多有机物质嘅，譬如系一啲苯啦、甲苯啦、乙苯啦等等，咁系好容易，即系你可以爱嚟堆雪人啦，可以爱嚟打雪仗啦，就千祈唔好食落肚啦，呢个大家都要留意。亦都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而家多咗好多人咪去哈尔滨玩嘅。咁我咧最近就成日睇一啲内地嘅社交网站啦，睇到我咧有啲想去， 心要喐系咪啊？ 因为咧佢就话啦，有一嚿我唔知佢系滑雪定上滑梯定点样样啦。咁佢就话啦，如果咧你系矮啲嘅，好似158定至160以下嘅女仔咧，因为你一个人去上嗰啲咧系唔符合标准嘅，即系你唔可以上嘅。咁点算咧？就可以揾一个150以上嘅帅哥，即系 帅哥添啊， 帅哥就抱住你一齐上落去。 嗱，当然啦，高度又冇得呃嘅，但系靓唔靓仔就睇你点定义啦。 但系150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值得嘅， 系值得嘅，值得嘅。 呢一个时候我就谂紧， 我估我下世先可以有机会尝试 去到咁嘅高度， 下世都未必有机会。但唔紧要啊，我都未试过高，系啊，有啲几得意喎呢个，可唔可以抱埋男仔噶？ 系咯， 即系好似男仔都得嘅，总之你要矮过就一定要抱咯。 我本身都好矮噶啦， 唔 系啊，但系你 160以下， 我160又未必得，好160好退到。 喂， 调 翻转，如果系160以下嘅男士，可唔可以揾一个185以上嘅美女抱我去玩啊？ 系啦，咁都几好。 美女就美傲咯，我都好想见识一下一位185cm 嘅美女。 同埋佢哋北方好多人，即系无论男男女都好高啊！呢个都我唔难揾，应该 佢哋都好多 mix 嘅，因为都同俄罗斯好多都好多往来啦，啲经济往来啦。咁你往来得多就会有啲婚姻往来啦，系咪先？ 咦，咁我可唔可以都扮矮少少啊？我可唔可以即系个度高嘅时候咧，我缩扁啲个头啊！ 咩啊？你都矮唔到都160吧？ 好难讲啊！即系脚争几 cm， 就谂紧点样可以扮咯。 我 都驼背 都 唔得咧。 我都矮啦，我都未到160，大佬，你哋有耐都未到啦。 为咗150嘅 size， 拍马都未追得上啦。 即系可唔可以又即系寒少少背啊？即系膝头哥又挛弯少少啊？咁样扮下得唔得啊？ 我都谂紧得唔得？我都谂紧可唔可以？我都想试 下， 系咪啊？ 同埋咧，哈尔滨我都最近有朋友去过咧，佢就话真系好冻，但系好好玩咯。因为佢嗰个滑雪场咧，而家咧系话涌入咗，因为佢有好多譬如内地嘅社交平台咧，系咁讲呢个南方小土豆，即系呢个南方嘅小土豆，即系有矮啲嘅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其实就系我哋嘅年纪去玩啦。 系 咁，所以咧系涌入咗好多人咧，带嚟咗好多嘅经济效益嘅。咁所以去到咧都可以试下呢一个瑞哥。 财经第一线嚟啦，8:14啊！事不宜迟啊，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因为今日咧个题目咧都非常非常之饱满啊！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各位晨光听众。 系咁啊，星期四嚟讲咧，今日就特别多一啲嘅叫财经议题啦，要关心一下。首先，当然啦，重中之重啦，睇一睇咧，隔晚美股嘅表现咧，都鲍威尔一讲完嗰个议息之后嘅会后言论之后，哇，即系应声倒跌啦吓。咁啊，讲紧道指方面都跌300多点，都几多。好啦 ，Dicky， 不如又交俾你啊，讲翻过去即系4-5个钟头之前，究竟美国嗰边发生咩事，以至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以至个加息嗰个步伐究竟目前去到哪一个进度呢？唔该晒 ，Dicky。 好，咁嗱，呢一个都真系一如市场预期，都同我自己嘅睇法都相当之吻合。因为日前咧都开始有记者朋友啊，或者我自己做直播啊，都会讲啦，即系究竟咧联储局今次议息会议个关键喺边度，同埋有几重要咧？咁对于未来前瞻美国货币政策，嗱，大家都知啦，即系大家本来咧曾经唔好讲耐，即系讲一个月之前啫，就坐定粒六咧，就觉得联储局咧就好可能3月份就已經開始啟動呢一個減息嘅週期，咁喺期貨市場顯示咧，曾經咧個機會率咧都去到成60-70%咁話嘅。咁嗱，但係咧睇到近期啲經濟數據咧，大家都應該會睇得到噶啦，無論係就業數據啦，即係或者係同就業市場相關嘅一啲數據啦，又或者同經濟增長率嘅表現嚟講咧，仍然咧都相當之暢旺啊！講緊美國經濟，尤其是個即係第四季嘅 GDP 啦。3.2 比預期高好多嘅，就業市場咧又暢旺得嚟咧，仲有咧就個通貨膨脹雖然就係回落，但係咧又未去到即係局方嗰個目標啦。當然，如果你話核心嘅 PCE 過嗰半年都差唔多嘅都，咁但係咧亦都即係今次嘅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咧，咁大家就等啊咩咧，就等阿班Sir出嚟講嘢啦。尤其是咧就係等下記者會。佢裏面大家都知嘅啦，向來咧即係啲記者越問，通常佢係點樣咧，就通常就係越嚴謹嘅嗰啲態度，同埋咧啲言論咧就係越嚟，即係通常都會係咧唔會係即係話哇放曬鴿咁，從來都冇。咁所以一早我都會預期住咧就係呢個情況。咁出到嚟都真係咁樣啦。嗱，雖然就係話咧連續咧就4次維持利率不變，並且都有講到明嘅啦，即係其實利率咧而家去到5.25-5.5咧都係已經係一個高完啦，見頂啦，但係又係講佢啦，即係見頂咧就唔代表要減嘅，甚至乎真係要減咧都未必一定要咁快嘅，咁即係話大家已經係可以話係即係要接受一個心理準備，就係三月份。聯儲局咧，基本上咧減息嘅機會咧就一啲都唔大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啦，咁大家就可能有部分諗住，喂佢好快減嘅咧嘅朋友仔咧，就可能有啲失望啦。嗱，然後咧亦都唔好忘記另外一點咧。對於聯邦儲備局嚟講，過去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嘅緊縮嘅貨幣政策嘅週期裏面咧，除咗大幅加息之外咧，亦都同時間咧係做咗一樣 咧就係量化寬鬆調轉嘅一樣嘢，就係叫做量化緊縮，即係話喺過去曾經哇大規模咧擴大資產負債表，即係買債啦，咁但係之後咧亦都調翻轉頭做咧，就係沽翻啲債出嚟，即係賣債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是、你問我咧，我就覺得佢哋都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嗰個調控嘅技巧咧，聯儲局咧就真係坦白講都真係幾博士級嘅，因為佢哋又可以通過例如咧，就係頭先都提及啦，喺嗰個所謂嘅債券嗰個嘅規模嗰度減持咧，亦都可以調節咧嗰個債券嘅孳息嘅曲線嘅。咁唔好忘記啦，因為其實聯儲局就一滴息都未減過嘅，只不過係停咗啦。但係個十年期嘅債息由最高位嘅時間曾經都回落翻而記得咧，我都陳剛嘅時裏邊同大家講咗，淨係呢樣嘢啊，已經叫做透支地被並且前瞻地反映咗呢一個所謂未來有機會出現嘅呢個減息嘅周期㗎啦，或者息口見頂㗎啦，即係息口見到頂咧，已經咧債券市場就已經係反映咗即係提前地反映咗呢一個未來有機會減息嘅可能性。咁所以咧，到現在嚟講咧，第一就睇到咧呢一個期貨市場啦，就顯示三月份咧個減息機會咧就進一步咧就回落啦嚇，即係而家得翻咧就三成六嘅啫，覺得係有機會咧就減息呢一個25个点子，咁可能真係要去到咧即係年中啦嚇，先至會有呢個機會。雖然大家都會覺得咁係啊嘛，而家呢一秒鐘美國嘅經濟真係處於一個相當微妙嘅理想狀態，就係就業市場有少少降温，但仍然暢旺。跟住咧，通脹咧就明顯地回落，咁再加埋咧就係經濟咧就有一個比預期更加高速嘅增長。哇！呢個咪就係完美嘅 soft landing 軟着陸咯。咁都的而且確係嘅。所以點解解釋得到就係美國股票市場過呢段時間都咁勁？但唔好忘記，尋日跌咧就真係預咗噶啦。因為諗到第一就係阿鮑威爾嗰個嚴謹嘅表情同嚴肅嘅言論咧，一定係會令到個市咧，佢一路講路跌嘅。除此之外，咁包括有啲業績啦，譬如 Alphabet 咁嗰啲，其實星期三啊，我哋香港時間星期四嘅即已經係一早見到嘅事啦嚇，即係香港時間星期三，因為延長交易時段已經見到係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嘅下跌嘅啦，個別啲即係科技股微軟啊，微軟啫。咁但係 Alphabet 就已經跌定咗先嘅啦，等又唔係開始。咁所以即係尋日嘅美股有一個所謂嘅獲利回吐都相當之正常，不過大家會哇跌成300点道指今日好多咁大家又要睇下個指數個基數喺邊嘅，即係如果我哋恆指跌300点咪多啫，納指跌300点多一個納斯達指數同我恆指差唔多嘛，即係叮噹碼頭啦嚇。但係講緊人哋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嚇喺即係38000点嘅時間跌300点咧，其實個跌幅係0.8%，即係一個好輕量嘅一個小小嘅獲利回吐咧，只不過係嚇。 係咁啊，嗱 ，Dicky 頭先講咗好多關於美國息口嘅走向啦，咁息口咧就牽引到本地嘅樓價或者樓市嘅情況嘅。無獨有偶咧，今日咧就三四份嘅財經報章咧都攞呢一則嘅新聞做標題啦嚇。咁啊，金管局咧琴日就公布數據啊嚇，咁啊負資產有2.5万宗啊嚇，按季又倍增咗啦幾多下嘅，咁亦都係20年嘅高位。咁聽到頭先咧主持人講嗰三個字咧，我就唔想再重複嘅。因为晨早流流听到呢三个字咧，就唔系太 happy 啊！大家都咁，我哋做晨光都期待大家正能量同埋 happy happy 咁样去生活啦。不过嗱，始终要面对事实啊吓。咁啊，喂，如果真系负资产嘅数字啦，去到廿年嘅高位，咁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咧？而你嘅观察又系点咧 ？Dicky 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系我真系突然之间记得一位咧，即系我嘅好朋友前辈讲过啲说话，因为嗱唔系卖广告啦，就系我喺某一个电视台有一个即系。節目就訪問啲名人嘅咁我記得咧呢位朋友其實就喺近期都再講㗎，或者其實佢第一次講呢番言論都講嘅係即係兩三年前，就話咩咧？話一啲咧即係200尺都唔夠嘅一啲納米樓咧，其實投資嘅風險係相當之高，呼吸 plan 咧就隨時出問題。咁好記得佢講嘅呢啲番説話。咁佢係趙國雄博士啦。咁嗱好啦，咁究竟我想講啲乜嘢咧？就係話頭先阿歐你有提到就係我哋要帶正能量嘅，係嘅。咁但係正正就因為而 家已經面對緊黑下一個好嚴重嘅一個負資產嘅問題咧，我都真係好希望咧，啊，即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啦嚇，嚟緊嘅財政預算案點都要諗下計仔噶啦。嗱，講到內地面對住呢一個房地產市場嘅即係一個逆境咧，咁啊即係日日有新招啊，哇！上海，哇！廣州又放寬限購，咁即係日日都有招出。咁香港就真係冇嘅，甚至乎一啲房屋局嘅官員都會覺得啊，都係慢慢跌啫咁。但不過咁，其實慢慢跌同累積或者係好快咁跌，其實一樣係跌嘅。咁講到而家呢一秒鐘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十九幾年啦，真係嚇呢個負資產嘅宗數咧，去到咧25,163宗，呢個係跌到去舊年12月底，亦都係金管局嘅數字，按季亦都升咗1.2倍，而呢個數字亦都係2004年9月以嚟最高。咁淨係講上季負資產嘅即係住宅按揭嘅貸款涉及嘅金額咧，講緊亦都有1,300多億，亦都增加咗1.2倍。而嗱，即係頭先我講呢啲數字咧，就金管局嘅數字嚟嘅，係一啲好客觀嘅數字嚟。咁即係代表到啲乜嘢咧？就即係代表到而家呢一秒鐘咧，那個負資產嘅情況已經即係可以用即係相當之嚴重嚟形容噶啦。你話啊，咁亦都比翻下即係當年嚇，如果你話即係由即係98年咁跟住亞洲金融風暴，跟住一路去到2003年，即係講緊嗰個樓市嗰個下跌嘅幅度，由高位計都唔夠咁多啦。嗱，應該咁講，如果你話真係有咁多嘅話咧，其實嗰個即係災難性咧，都係幾大嘅，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到就係話，絕大部分香港人啦嚇，如果你話唔係住緊公共房屋嘅話，佢哋嘅所謂資產咧，好多時候都會係喺物業嗰度，呢個係一個好大比例。咁但係隨住利率持續高企啦，咁銀行其實亦都唔願意借錢嘅，呢個第一件事嚟嘅。因為佢哋而家如果你話借做個 H 案，其實真係無利可圖，因為有個 P 減嘅制度，令到佢哋反映唔到一個成本上高。好啦，銀行已經唔想借啦，話又壓力測試又嗰樣，即係話你身高量準咧，都未必咁輕易借有錢，呢個已經係第一。咁但係喺過往當個樓價高企嘅時間咧，如果你話即係做咗一啲嗰個比較成數高嘅一啲嘅物業嘅貸款，即係我哋講按揭啦。咁而家好明顯就已經係進入咗負資產狀態。仲有就係大家都會睇到二手樓嗱，當然唔係話完全冇一啲高價成交啊，一啲相對比較高嘅價格成交有嘅。咁但係當然啦，媒體可能會比較即係特別報導 highlight 嘅一啲，都可能係啲哇點啊，十年低位啊，屋苑又破底價啊，個尺價啊點樣，一定會係報導呢一啲，可能會係即 係嗰個。 知道比較多，因為真係的而且確呢類型嘅成交係佔咗一個大嘅比例啊嘛，咁即係話你唔劈㗎，你就買唔出㗎啦咁樣。咁而家亦都係已經係蔓延到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即係除咗利率高企一個問題之外咧，就係市場對於未來嘅前景嘅不安。咁仲有咧，就係所謂嘅睇到譬如嗰啲發展商啦，即係完全唔積極㗎，譬如話去各樣啊，去拍地啊，即係完全係冇任何意欲嘅。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要未來要做嘅嘢咯，同埋要話即係真係如果政府要開源啊點樣咧？呢、這個其實我自己都係公開對即係唔同嘅記者朋友都講過，就係話真係要開源話，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嘅，唔係加印花税嘅開源，包括係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違規嘅物業啊僭建嘅，原來咧揾咗工程師註冊嘅承辦商咧睇過係安全嘅，可唔可以俾佢哋一個寬限期補地價？喂，嗱你自己投降。你既然違法啦，不過既然亦都係冇安全嘅問題，當然啦，話你整到防波堤嗰啲，咁一定係還原啦，咁一定要清拆啦，係咪先？ 打風嗰陣時都原形不露啊，嗰陣時都係。 但係嗰啲都冇得講啦。咁但係你話正常嘅，哎呀，即係有啲你都明㗎啦，大家都即係見到嗰啲即係新界偏遠地區嗰啲即係獨立屋啊、村屋好啊咁。咁寬限期俾佢自己投降，跟住咧就唔該補地價，俾錢咁樣。嗱，如果唔係一年之後咧，我就真係石重罰啦咁樣。喂，呢啲咪開源咯？喂，同埋佢係記得利益噶嘛？你要去叫佢哋俾翻呢一啲應該要俾嘅錢，咁好容易做得到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希望啦嚇，即係嚟緊嘅財政預算案都要照顧下呢個問題，因為如果你嘅樓市價格進一步回落，嗱股票市場已經跌咗啦，負財化已經發生緊，呢樣嘢絕對會影響消費嘅，所以點解會香港人會係降級消費咧？要去嗰啲內地嗰啲即係話貨倉式嘅地方去買嘢咧？啲民生鋪香港啊，即係都即係生意都受到影響咧，咁即係其實係一個。 幾大社會問題嚟嘅，即係負資產係刻不容緩嘅啦，要去解決。 嗯，咁即係如果頭先即係聽緊收音機嘅你咧，覺得啊，即係呢一段都好有技術含量喎，咁我主持人都幾建議大家可以即係網絡翻網絡上重温翻 Dicky 講嘅，即係每一句説話啦，我都覺得啊，如果真係相關嘅部門可以試試考慮一下呢啲方法去叫做為到政府嘅庫房去開源，而多過譬如話頭先話啊樓市嘅一啲辣椒，咁你冇交投，其實你再多嘅辣椒，其實你都未必 都沒用， 你開唔到。完啦，其實你根本開唔到完啦。 配印花税嚇，你收唔到啊嘛？問題而家 係啊，係因為冇交投，咁你冇 因為保存買賣啊嘛，所以調翻轉就樓市就真係要喺我眼中就全面設立噶啦，同埋信我啦，即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咧，肯定係好賺過交袋税嘅。 咁啊，當然大家朝頭早我哋順思幽默啲咁去講啦。啊，不過即係同 Dicky 傾偈咧，真係快樂啊，不知時日過，仲想同你講下咧，因為今日咧二月一號啊嘛，仲想同你講下二月嘅叫做投資的方向或者前瞻，但不夠時間，得回一兩分鐘，我們只能夠 wrap up， 快速 wrap up 一月港股有多差，恆指跌了 9.2%， 全球排尾二，就是一句兩句去講， Dicky 有沒有機會2月1號就即刻迎來一個否極泰來，還是近期都是持盈保泰好一點，關於投資者的投資舉措？ 嗱，應該咁講，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美股，又睇下人哋嘅回吐有幾多啦，即係而家好明顯係要回下㗎啦。咁啊，再者我哋嘅港股就持續個氣氛都比較低迷，唯一就可以講嘅就係喺呢一刻，我都會覺得即係恆生指數，無論從歷史嘅估值啊、個別企業嘅盈利嘅能力啊，即係而家就真係個估值係處於一個歷史上其中一個最低谷嘅位置。咁我都會覺得咧，或者咁講啦，喺而家呢個水平就係好顯著下跌嘅空間咧，我都覺得都真係唔應該太多。咁但係你話喂，係咪一個進入博反彈啊、回升啊嘅呢個狀態咧？呢、這個就真係都未咁容易見到。雖然內地就真係出咗好多招去支持樓市啊、救經濟，但係 A 股個投資市場氣氛都仲未好好咯，咁所以希望啦，在明天啦，在二月啦，可以否極泰來啦，咁但係都難以寄予太大厚望。咁但係我都有個諗法嘅，亦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就係、是、即使一月份跌咗咁多，二月都未見得到話有個 好。Dicky， 我哋差唔多時間啦，係聽日可能要再傾啦，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厘至到 5.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 2% 的信心增强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处于今轮周期高位，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减息将会是合适做法，但他不认为三月会减息，强调逐次会议决定取决经济数据、前景和平衡风险。美国白宫指责伊朗扶植的民兵组织是美国驻约旦基地日前遇袭的幕后黑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情报部门认为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要对袭击事件负上责任，又指美国会按照自身选择的方式和时间表作出回应。强调过去两日未见发生任何事情，不代表事情不会发生。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较早时已经就袭击承认责任，伊朗否认和那宗无人机袭击有任何关联。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说，不希望中东爆发更广泛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当地星期三向一艘在亚丁湾航行的美国货轮发射多枚导弹，并且击中目标。发言人萨雷亚在声明之中说，组织袭击的货轮名为科伊号，正是驶往以色列的港口。

我冇咁好文采喎，咁祝自己身體健康，日日都唔好凍就算咯。 咁啊好，其實貼地啲好啲，我覺得。唔係因為我諗住嚟緊電台錄嗰啲 trailer 都用呢一句嘅， 正啊！ 所以我本身已經寫咗喺自己手機個 memo pad 嗰度啦，係啊，所以我唔係因為我有急財或者剩，係我。好早已經寫咗呢一句嘢㗎啦！ 最近嗰啲 rapper 都係咁嘅，袋到成身都係紙咧，就係、是、隨時可以攞出嚟用咯。 係喎，邊個係最勁嘅 rapper？ 所有 Freestyle 係咪？即係我個年代仲係 Fifty Cent， 之後我冇聽過。 係 啊 ，JC 啊嗰啲 ，Kanye West 係咪唔 rap 㗎啦？依家 佢唔玩 Freestyle 㗎啦。 哦，係咪 ？OK，sorry， 我真係唔知啊。年代久遠 啦。你係設計師嘛？ 我真係唔知啊。好啦，小白你又會點樣祝福自己 咧？我覺得咧，我同聽眾咧都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啊，就係我哋。而家當然我香港咧好多嘢都係富足啦，其實大家即係不缺嘅，生活上嘅日常用品都不缺嘅。但反而咧，我諗大家就喺年尾龍年嚟緊嘅時間啦，咁啊亦都要學懂一樣嘢咧，就係更加要知道自己其實活在一個幸福入邊嘅，可以寫翻啲祝福嘅説話咧，其實亦都係送俾自己或者送俾自己屋企人咧，就係、是、形容翻或者講翻我哋自己係又好開心啦，又或者係知道自己嘅幸福啊，幸福常滿啊，幸福滿載。呢啲嘅说话令到多啲提翻自己，其实自己而家已经拥有嘅嘢系好多。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忘记，因为我哋成日谂我哋想要咩，我哋想要咩，唔记得咗嘅时候，我哋已经有好多系有啊。系啦，咁就好似嚟紧有垃圾征费啦，都可以谂嘅。其实我哋已经有好多嘢系有，唔使下下买完之后要谂办法抌。 系 系啦，咁所以可以同幸福度一样。其实有好多嘢我哋已经有噶啦， 冇错冇错， 知足常乐， 冇错冇错， 好嘢好嘢，其实都开心嘅。嘉明就希望祝福自己，其实好老土第一句，除身体健康之外，就是新年进步啦。人最紧要进步嘛，虽然即已经年过唔记得唔讲啦，但系都系要继续有进步嘅。 年过十八岁系啊，啱啱可以入去买张六合彩， 系咁开心啊！咁咪除咗希望自己做妈妈有进步啦，点样去做一个称职嘅家长啦，做电台嘅节目继续可以有进步啦，做司仪嘅工作都系啦，甚至乎做老婆咧。都可以有进步嘅空间嘅，每个岗位都进步少少，咁就好啦。 好，使唔使帮你打俾你老公先？ 唔好话俾佢知， 多一次，再讲多次。 我老公听唔到嘅啫， 我惊佢感动到喊出嚟。头先老婆，你中意觉醒啊？ 做咩啫？ 好努力噶啦，而家做即系屋企嘅家居维修都系我啦。我觉得自己进步咗啲。 嘉明师傅， 有啲咩要补偿嗰啲可以揾我。 系作为照顾三个小朋友嘅妈咪，本身你听到呢个名衔已经好努力啦。是不是好啦，船仔到你了。 好，剛才咪讲身体健康咯。 讲多几句啊，祝贺嘅嘢冇话严实多嘅。 咁啊，我就希望自己呢其实我都觉得系啊，我最近都睇咗一个 post 呢，讲每一个人其实应该系要感恩自己，起咗身真要感恩自己仲系活着嘅。因为其实每一日呢，你计返全球可能有158万人系离开咗嘅。咁你仲喺度喎，系咪好值得开心先。咁之后呢你再计下，咁个150万人就离开咗啦。其实佢嗰啲屋企人都会伤心噶嘛，咁即系话你身边嘅朋友仲喺度咧，其实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所以咧，佢又问啦吓，你觉唔觉得好小事？如果有一日同你讲，你一起身嗰刻你就俾把枪掹过你啦，咁你会唔会想啦？你梗系唔想噶嘛？呢一刻你又会觉得自己哦，真系幸福。所以我俾佢呢个故事都系啱。其实真系每一个人起身嗰刻，你系要多谢自己同埋祝福自己，仲系活着嘅。 春节又可以叫做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说是历来最多人喜欢的节日或者重视的节日之一。不过为什么过春节叫做过年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 年呢一个字系出自于中国古代西周，当时嘅年冇而家嘅过年意思。不过因为当时嘅社会好唔稳定，人民嘅生活条件好差，所以都未有过年嘅概念。年作为节日，原来系形成喺汉代。在以前，年是有收成的意思，代表着庄稼成熟。秦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徭役赋税非常严苛，民不聊生，所以去到汉代，老百姓先开始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社会环境，勉强可以过得比较稳定。所以在年中收成的时候，很攰的身体亦都可以放松，老百姓就可以适当地进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庆祝。这个时候啱啱就是秋去冬来立春之前的一段日子，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天文历法的进步，后来就将过年定是一年的岁首，这个时候亦都可以啱啱好遵循到二十四节气，顺应农时，有利于农业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在使用阴历的同时亦都采用阳历，而且将阳历的1月1号定为元旦，亦都是俗称的阳历年，亦都叫做过小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采用西历，即是阳历，但是阴历亦都同时存在，因为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息息相关，顺应农时，所以是不可以废止的。亦都因为这样，农历年的1月1号定为春节，延续到今时今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讲啲新嘢啊！ 好啊， 嚟紧有啲新嘢试下噃，唔知道大家有冇经验咧？就系可能而家比较少现金袋喺身啊。咁、如果真系出到街嘅时候咧，可能的士咁先算啦，都要问一问啊，司机叔叔或者司机师师，如果我冇现金喺身，你收唔收智能嘅付款方式啊？咁都未必架架车都有呢一个支援，未必可以个个都 support 得到，除非佢自己攞个唔知 pay 边个 pay 嗰个嗰啲出嚟，佢肯收嘅啫。咁但因为实在咧喺的士嗰、那个。营运方式嚟讲咧，佢又未必可以次次都用到自己嘅私人银包。因为佢都要去埋数啦，每日都有一个数字要系即系唔系佢自己落袋嘅啦。 我都有听过佢哋讲啦，如果私人银包嗰啲咧，其实佢一个月有个上限，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用太多，你用太多其实佢跟住佢自己又用唔到。 系有啲人成日都去到个上限咩？我永远都系付出多过接收，人哋成日都可以接收好多嘅。 唔 系好似 话 嗰啲payment 嗰啲咧，你要 upgrade 做 business， 好似要额外付费。 要，同埋 business 可能又要 BR 咧，系好多嘢嘅。 咁总之喺複雜嘅背后呢，其实今年呢都有一啲新嘅话可以俾大家试行嘅一啲方法啦。譬如话呢，今次呢有全港第一个係运输处认可啦，今次下智能的士咪标下个月呢就会推出啦。咁今次嘅呢一个品牌呢都係有几个唔同嘅可以话係唔同嘅单位啦，一起合作去研究嘅。下个月推出呢就会係100架呢个市区同埋新界嘅新能源的士呢会安装俾大家试用㗎啦。咁目标就係希望到第三季嘅时候呢会1000架嘅的士可以用得到。好嘅，咁个团队就话咧，其实有啲乜嘢系比较新啲嘅服务咧？譬如话司机咧，而家譬如话佢哋收嘟嘟卡先算啦。佢哋都會需要自己咧喺嘟嘟卡嗰一部你去掂佢嗰部機嗰度咧撳翻你今次呢一程嘅的士係幾多錢，咁就好似我哋平時去收費付款嘅時候咧，都會係嗰位嘅職員去幫你撳咗嗰個銀碼入去，你先至可以擺你嘅卡上去嘟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一條龍嘅服務係點樣呢？司機咧就唔需要自己喺呢一部另外嘅流動支付終端機咧去入翻今次程車有幾多錢啊？咁希望可以一嚟減少嗰個人為嘅錯誤啦，可能撳多個掣啊，或者係撳少咗個零啊咁樣就比较麻烦啲，同埋咧滥收车资嘅情况咧都应该可以减少啦，因为基本上佢系连买嘅，唔需要经过人手就已经见到你个咪表系几多，去到你嗰部嘟嘟机咧就已经系即时显示到嗰个实际嘅银码。 系或者有个路程咯，即系起标价系几多，跟住你总共行咗几多公里，跟住实收几多，咁就可以一目了然啦。 系啦，咁亦都其实间接地都可以打击到啲黑的，我觉得吓。 系、 咁另外咧佢都可以。 当然啦。 系啦， 如果系黑的嘅话咧。 佢一开始已经唔系咁样嘅玩法啦，佢亦都唔会申请呢一个嘢啦。咁我哋梗系唔中意见到呢啲黑的啦。 冇错，好多司机大佬都系非常之诚实又好好态度噶嘛， 即系佢哋都有讲啊，话即系其实咧一大群人都系好人嚟嘅，有四个害群之马咧已经够麻烦噶啦，咁样，所以个一个都嫌多啊，呢啲坏分子。 系啊，咁啊睇翻今次呢一个啦，基本上大家都唔需要咧喺现金支付嘅时候收嗰啲嘅任何嘅服务费啦。咁但系呢一部机嚟讲咧，佢都会有一个嘅叫做部分支付嘅工具个人账户有交易额嘅限制嘅，咁但系基本上咧都可以做到系即日过数到俾司机噶啦。咁其实各位即系做生意或者系即系平时我哋揾食咧，都系最紧要睇下究竟有几多可以即时出到粮嘅啫。咁呢个可以帮到手嘅。 同埋好多时候，即系我哋成长年代啦，啲的士师傅都系。佢一开始嘅时候就 系 每日开工，系赚几多钱， 系 佢就即时可以拥有嗰个财富噶啦嘛。 系啊， 咁都系正。我细个都有段时间想揸的士嘅， 系咪啊？ 即系讲紧系十三、十四岁嗰阵时，觉得啊揸的士都几好啊！我见啲的士哥哥啊，中意停低架车食下嘢又得啊，跟住休息下又得咁样，赚够又可以早啲收。 佢哋成个腰包啊，都系银纸嚟噶。 系啊，嗰啲腰包先紧要啊。 系啊，又可以播歌，又可以逢歌， 系 咪先？ 又可以周围去。 系啊。 欧哥，你都应该买到个的士牌噶。 定咗 嗱，我哋讲翻呢 个空气啊，唔该你 讲下呢一个新嘅电子支付系统啦。嗱，大家可能最关注嘅 咧，我都对你几好啊！我今日都请你食早餐， 原本都话封封利是俾你噶， 何必咄咄逼人咧？你系咪呢排睇咗阿黄浩信啊，做宋世杰啊嗰啲做 得 多啊？ 我觉得你有呢个能力可以买到嘛，咁就投资都几好啊！ 正所谓有能力就未必有价值噶嘛。我俾翻你睇啊，过去嗰五年个的士牌咧不断跌啊，跌咗五年啦，真系系。不过就呢啲系另类投资啦，再同大家分享，俾翻嘉明讲呢个题目先。 系啊，我谂最紧要咧就系师傅大佬啦，系最关注嘅咧就系其实会唔会收多咗啲嘅所谓手续费先，会唔会影响到我嘅收入先？都系紧接咧，希望可以喺服务嘅初期免司机手续费嘅。咁居民亦都会去揾一啲嘅赞助商嘅支持啦。咁但系不过咁样唔排除优惠期过咗之后咧，司机嘅手续费成本啊，或者可能转嫁俾乘客嘅。 即系你一开始个优惠期，你快啲 catch up 咗个优惠先 系 嘛， 赚尽佢先，咁啊享受咗呢个优惠嘅服务，方便咗自己先，熟咗之后啦，咁再睇下下一步点样去处理啦。咁啊目标就系头先讲过啦，第三季有1000架嘅的士可以用到呢一种嘅服务啦。基本上你谂到嘅卡佢都收噶啦，或者系用得二维码嘅、信用卡嘅，甚至乎轻触式嗰啲 NFC 咧，都会用得到呢一个嘅服务噶啦。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藏污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从后镜里看看，还未跑空。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 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拥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海。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哦，游合过你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 有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吓，船仔同你今日睇下个天气，近排咧都比较咧皮肤有啲敏感，转个头唔知，即系我今日又喺路过见到阿李嘉仁医生啊，即系咁潮湿嘅情况底下咧，我又想问一下小明医生啊，真真实实好似啲皮肤痕好痕好痕，点搞咧吓？ 好痕好痕咧，就睇你食物有冇食咗咩特别嘢。 哎呀，就系、是、啊，呢、這个关事啊， 有啲人一食黑蟹就搏命系咁闹。系嘛？天气潮湿咧，好得意。系你虽然系潮湿咧，嗰、个皮肤嘅反应，每个人不一样。好痕咧，就睇医生。 哦，知道。 唔好乱查。 我睇紧你噶啦，医生。 系啊， 我依家睇紧你，兜口兜面睇紧你啊。 开咩问诊？ 开咩问诊？唔系呢个讲笑啫。咁非常多谢啦，李嘉仁医生成日无常上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将啲健康嘅资讯咧同我哋分享咁样啦。 我换只眼镜先睇到你。 哇，咁靓仔点得噶？我真系换翻块洪家豪嘅黑玻璃挡住你啲闪光先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九点十一分，投资 O2O， 阿奥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出咗嚟之后咧，道指又升转跌啊吓，咁啊都跌得几深啊，跌317点啊，道指啊收报啦38,150点嘅，至于标普500指数咧跌7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45点啊，因为好多大科技出业绩咧都有少少咧争啲啲啊吓，咁未至于强差。差人意嘅，但系同市场咧个乐观情绪咧有所背驰嘅时候咧，往往咧就有啲落差出现咗啦。咁啊，纳指嘅345点嘅跌幅咧，就绝对系嚟自呢一个嘅。咁啊，至于港股嘅 ADR 咧，有得升啊，升46点啦。咁啊，贴市少少啦。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高水90点嘅。睇嚟今日咧都可以，港股方面啊吓，可以升翻少少咁多多啦。不过可唔可以延续到个升势咧？大家就要睇下咧，市况嘅变化，以至投资气氛方面。到底有冇改善啊？ 阿欧同你讲健康，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上一两集咧，我都收到啲 D M 啊，有啲朋友仔话：，哇，正、啊，估唔到你啊，即系都可以访问呢啲桥牌嘅运动员。我话梗系啦，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兴趣啊。啤牌一个成年嘅男人咧，就其实 过年过节就成日都会见到㗎啦。咁啊批牌嘅运动项目亦都分好多唔同种咁样。今日请嚟呢继续有啊亚运嘅金牌得主啦，即係桥牌嘅冠军啦，係啊麦国辉先生同我哋分享嘅。麦 Sir 早晨啊。 早晨，我系 KF。 如果我自己都想玩桥牌，你觉得最需要训练系乜嘢呢？ 头先你讲嗰几样嘢呢，其实 IQ 应该就系最后。 嗯。 係啦。即係如果因为我哋譬如玩开嗰班或者出去比赛对开嘅人呢，其实我哋又唔会觉得自己好醒嘅。 嗯， 即系永远都唔会。 但我觉得你好醒。头先咧做访问之前咧，我哋嘅晨光你一个拍档咧就是、阿船仔啦，都会话：哇，麦 Sir 你好啊！哇，我最中意用啲高智商嘅人去倾偈噶啦。即系大家一嚟已经将一个高帽啦，我用高帽啦，有一顶高帽就哇，你一定系 IQ 好叻噶啦，一定系转数好快噶啦咁样。 我哋只可以话 IQ 系一个基本必备要有 咁个个都有 IQ 嘅，有高有低嘅啫。 系啦，咁你但系喺比赛，即系我哋玩嗰个系叫竞技桥牌啦，即系比赛嘅。咁头先你讲嗰、那个专注度好重要啦，系啦。咁但系另外嗰个耐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我哋打局都一个 game 都要两个几钟，系啦。咁中间里边要玩十六副牌，咁即系你有时咧，你有啲嘢 lost 咗咧，你就会一犯错就会可能会输噶啦，咁样系啦。咁即系所以你要好集中去每一副牌里边。咁我哋有 partner 啦，咁样你张台如果你发觉佢可能有少少即系唔对路嘅，咪提下佢咯。咁但系我 有冇得换人啊 ？Sorry， 我真系好门外汉，我真系想问，即系譬如球员，譬如哈兰达踢得唔好，咁咪换咯，换啊换翻阿费顿入去咁先算。有冇得换人噶？我想问 啊。咁呢个好问题。咁其实我哋一队咧就有六个人嘅， 系。 咁三 pair 啦，我三 pair。咁我哋其实每一次上场咧就出两 pair 嘅啫，系啦。咁其实我哋轮住上嘅，即系你当每日，譬如今日有三弯，三个对手。咁我哋咪每 pair 正常平均分配就係每一 pair 去打两场囉。 喔、哦。 咁变咗其实就唔使话每日打六个几钟咁辛苦。 係 啦。咁打四个几钟咁样。 係。 咁当然你话去到决赛或者后期啦，咁睇下边 pair 嗰个状态系要好啲咪出多啲咁解囉。 咁譬如你坐 bench 嘅时候你系喺度做緊啲咩 㗎？我有啲人呢就会有啲运动员呢就会睇牌嘅，即系睇直播嘅。因为我哋都有桥牌直播嘅，其实我哋用大电脑、大屏幕去播出嚟嘅啫，唔系真系睇住玩啦，即系另外有部机反映翻佢哋做紧咩事出嚟嘅。咁你起码知道嗰一弯发生即系啲牌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就唔中意睇嘅，我就唔影响，即系费事浪费自己体力啦。咁样系啦，咁即系做翻，即系我觉得要休息咯。 系啊， 咁但系有啲运动员忍唔住都系会睇嘅， 系 啦咁样。 桥牌运动员需唔需要训练体能噶？ 系啊，需要噶，需要噶。 点 train 噶？ 唔系体能，即系个耐力咯。 嗯， 系啊，因为我你话你一日打几个钟，咁嗰啲就梗系唔会好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你一打一个 long match， 由 first day 去到最尾 final， 悭你都十日，甚至乎更加多嘅。世界赛系14日嘅，系啊。咁同埋我哋即係可能头几日基本上就係嗰啲嗰几日唔算嘅。 係。 你去到最尾嗰几日呢，其实你嗰个压力啊嗰、那个会令到你嗰个人呢嗰、那个係好攰好攰囉。咁样。 驚唔驚输啊？其实好似上年临尾对印度嘅时候。 哦，咁你又问得好好、啊、喎。其实上一届亚运呢，我哋呢、這个我玩呢个项目呢就係银牌嚟嘅。系啦，咁就四强就赢咗中国队，咁喺决赛咧就输咗俾我哋反而认为唔系咁劲嘅新加坡，即系冇中国队咁强嘅新加坡队。系啦，咁当然新加坡队都好有实力啦，只不过即系我哋嗰阵时可能就系个心态反映咗啦，就系我哋其实未 ready，即系我哋都唔觉得自己系可以 即係唔相信自己可以贏到。 哦，反而係呢下，我以為係，哦，可能你都覺得有少輕敵，諗住都隻硬啦，點不知就大意失荊州添。 咁呢，這個結果就可以話俾大家知，其實我哋真係未 ready 啦。我哋感覺上就以為自己贏咗中國隊啦，覺得已經掂啦。 係， 原來其實仲有即更加另一道高牆，佢哋比我哋更加 ready，去攞呢塊金牌嘅，就係新加坡隊。 明白，明白。 咁但係今屆就有啲唔同嘅，今屆其實我上一屆即係完咗之後咧，其實已經係望住今屆去做嘅啦。 嗯， 即係包括我哋啲隊員啦。係，咁我哋所有嘢都係覺得，以今屆我哋其實係用咗四五年時間去準備呢個亞運咧，其實我哋應該 OK 嘅。 係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去之前，我哋目標係已經係金牌噶啦。 嗯， 咁我對我自己同埋我哋隊員嘅信心係好高嘅今次。 哇，真係好勁啊！即係過去咧二三年咧，其實杭州亞運咧。我都有同某一位局長啦，係啊，去傾過偈啊。咁啊，局長都話嚇，有啲運動項目係幾有信心嘅。其實出賽之前已經知道咁樣。咁啊，多謝每一位香港嘅運動員啦。嗱，下集我最後一集請KF 多講少少。有邊一場比賽你不生難忘嘅？到目前為止，而2024年啦，即係你有啲咩新嘅展望？而嚟緊張橋板項目點樣可以推廣，同埋更加可以有咩 achievement 係你好想達到嘅？不如下集我哋再傾多啲呢個範疇好嗎？ 好啊。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留漏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开， 制止，眼泪跌入深海，漂亮向下比爱，是否慷慨？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同大家讲下中国证监会新嘅资讯啦。中国证监会早前咧就为咗贯彻以投资者为本嘅监管理念啊，加强对限售股出借嘅监管。中证监进一步优化咗咧融券机制，具体嘅措施就系包括喺1月29日起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第二就系3月18日起啊，将咧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由实时可以用调整为次日可用啦，对证券的功效呢进行了限制的。2023年10月呢，中证监取消了上市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通过呢参与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出借，并且限制呢其他的战略投资者在上市初期出借方式和比例。新的规矩呢实施以来，战略投资者出借余额呢降幅达到40%之多噶，取得良好嘅效果，所以咧今次嘅安排咧，其实都系啊稳妥推进同埋分步实施嘅思路嚟嘅啫。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31。 9:25直播室入面有船仔、小白啊，同埋阿奥同阿刘畅倾嘅倾偈。早晨，畅。 喂，早晨，早晨，阿畅。 早晨啦，奥，早晨，小白。 系啦，咁啊，星期四嘅晚上咧，喺港台电视31上面啊，先嚟就系7:35嘅铿锵集啊，但系内容讲啲咩咧吓？ 嗱，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继上个星期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湾区安老嘅议题，咁啊，今晚继续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人喺灣區嗰個安老嘅有啲乜嘢選擇啊？咁啊，今集咧會集中討論下中產人士啦，喺灣區、大灣區嗰度退休生活有啲乜嘢另類選擇。咁啊，話說咧，即係統計處喺2020年做過一個調查，就話咧香港有成多過22萬人咧係有興趣翻去大灣區嘅城市嗰度居住或者退休。咁啊，當中咧超過60%咧都係65歲或以上人士。咁佢哋好多咧係中產人士嘅。咁究竟啊，灣區安老啱唔啱呢一班中產嘅銀髮族咧？咁我哋節目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咁啊，節目另外亦都會講下咧，現時啊，我哋香港嘅政府有啲乜嘢措施或者政策幫助呢啲中產者去到灣區嗰度安老。咁啊，節目咧，另外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喎，國內市場咧有一啲安老嘅地方咧，叫做老年公寓啊，咁啊系所谓嘅医养结合，即系有医疗亦都有养生嘅结合啊，咁啊可租可卖嘅，咁啊究竟呢啲系咪一啲中产一族香港可以嘅中产人士去到嗰度退休安老嘅 系咧 嘅好选择咧？咁啊今晚同大家探讨下 嗰个生活节奏嗰样嘢。如果去到大湾区嘅时候，我哋一班退休嘅人士系咪又容易适应得到咧？咁啊夜晚就嚟住铿锵集啦。 冇错，去到8:00，另外系咪由呢个正义搜查线之骗局拼图最后一集啊？ 冇错，咁啊呢个。呢、這個劇集咧，呢、這個單元劇咧嚟到最後一集啦。咁每一集都係講下咧呢個證監會嘅一對調查拍檔周子君同埋鐘雪瑩飾演嘅證監會調查員。咁今集咧最後一集，佢哋同大家去到追查嗰單案咧，叫做唱高散貨嘅騙局。咁呢個唱高散貨嘅騙局咧，導致好多小户啊，咁血本無歸。咁佢哋咧抽絲剝繭咁樣咧，就發現咧嗰啲證券行咧點樣去到 唱高去散貨去操控一啲户口，咁我哋當中現實世界都有機會發生嘅。大家咧可以睇呢個劇集，讓我哋認識多啲呢啲咁啊。知道啲人點樣行騙咧，我哋就識得防範啦嘛，係嘛？ 嗯，明白。 係啊，哎，最開心係咩咧？原來隔離台港台電視30亦都有呢一個第五屆女子省港杯喎。 冇錯，咁啊，琴晚咧，我哋喺32台睇到男子組嘅 係啊， 贏波啊，2-0， 冇錯。冇錯， 即系下一场作客噶， 系啊。不过阿陈少君入嗰球，我唔知阿卓有冇睇。第一球入波咧，哇，好靓，百步穿杨咁样，好系嘛？ 系啦，咁阿陈少君嗰球喺上半场嗰球远射真系好精彩啦。咁啊，琴晚睇咗男子组啦，今晚咧翻嚟睇女子嘅省港杯。咁啊，有别于男子组咧，男子组就系主客回噶嘛，咁啊两回合啦。女子组咧咁就系一场过，咁就喺我哋香港主场。旺角大球場上演嘅，咁港台電視32一樣啦，同大家現場獨家直播，咁就係今晚港台電視32夜晚7:45咧就會同大家直播啦，咁繼續撐我哋港隊，撐住我哋港台啊！ 係，咁另外如果夜少少會唔會再有其他嘅體育活動俾我哋呢？ 咁睇完足球就睇籃球啦，咁香港男子甲一嘅籃球聯賽啊，咁今晚去到午夜嘅12:00咧，咁就總決賽第三場滿貫對東方，咁五場三勝制，而家咧佢哋嘅場次咧就1-1打和，咁今晚第三場睇下東方同埋滿貫啊，佢哋邊一個可以再領先啦，咁記得要。睇我哋呢一个嘅赛事啦。 哇，真係港台电视呢好波献给你 啊。 睇完呢个省港杯，即係女子省港杯呢，跟住接住呢仲可以12:00呢嚟个执都捞埋睇埋 男 子甲一。 去啊，都好正㗎吓，咁好波连场啦，咁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以至观众朋友呢就慢慢错过啦。唔该晒卓，多谢你， 拜 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厘至5.5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2%的信心增强之前，减息并不合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处于今轮周期高位，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减息将会是合适做法，但他不认为三月会减息，强调逐次会议决定取决经济数据、前景和平衡风险。鲍威尔又认为经济进展良好，通胀已经放缓，但是仍然高于目标，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他强调当局致力将通胀回复至2%，并且保持就业市场强劲。菲律宾巴打雁省附近海域发生快艇与中型游船相撞事故，造成两名菲律宾船员死亡，多名外国人受伤。菲律宾海警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事发星期三中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证实，快艇上有四名中国游客受伤，他们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四人身体状况稳定，使馆将会继续密切跟进后续情况，积极提供必要协助，确保获救同胞早日平安回家。大使馆又说，事发之后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协调各方做好遇险同胞救治工作。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馆发现可疑危险物品，當地警方接報之後隨即封鎖周邊區域。警方說，國家炸彈防護部門經評估之後認為可疑危險物品威力巨大，已經當場引爆，並且正是展開調查，但是警方拒絕透露可疑物品的性質。瑞典傳媒報道，可疑物品由使館工作人員在館區圍欄旁邊發現。報道引述消息指，可疑物品是手榴彈。以色列駐瑞典大使庫爾曼其後在社交網站說，

阿孙点称呼？ 我孙叫阿乔啊。 阿乔啊？ 系啊。 阿乔生日快乐。 系啊， 诶，系咪啊？ 系啊，乔乔。 乔乔。 阿孙几多岁啊？四十岁噶啦，仲叫乔乔。阿孙几多岁啊？ 唔系啊，廿零岁噶咋。 我廿零岁都可以嘅，叫乔乔，我都可以叫璇璇嘅，系咪先？ 廿零岁啫。 系啊，仲好细个系咪啊？ 系啊，而家就快毕业啦，大学毕业啦，就快大学毕业啦。 系啦。 我祝佢身体健康，先生常治。 系点庆祝啊？会唔会同佢庆祝下？ 庆祝系，或者会食下嘢啦，会食下嘢。 系有冇成日见啊？同阿乔乔 有，佢翻咗嚟香港啊，佢喺第二度读书啊，突然翻咗嚟香港。 系咁啊，开心啦！ 哇，你真系笑晒口，你而家做咩排队饮茶嚟噶？何太太 系啊， 我就听到你后边啦，就嚟到你啦，喂，你叫定碟虾饺。等我同阿嘉明同阿小白去食下， 你 边区？你喺边区饮先？你同我讲，大埔啊，大埔好地方啊，大埔正啊！喂，做咩讲到咳添啊，大佬？ 太开心， 兴奋到咳，有冇搞错啊？你啊，高兴， 未食虾饺已经足亲啊！ 系啊， 真系过嚟啊！ 系啊，你开定我位嗱。 系啊。唔紧要嘅， 高哥要饮铁观音啊！讲笑 ，sorry， 我嚟埋单，我嚟帮你埋单啦，请你饮茶，请你饮茶。 另外仲有一个孙啊，要去第二度读书啊，就嚟又系，系啊，祝佢样样都顺顺利利啦。 喂，你会唔会探下啲孙噶？即系譬如话飞过去嗰边探下佢哋。 有啊，上次去咗啦。 去边啊？ 旅游翻嚟，跟住又翻嚟啦，放暑假啦，佢又。 哦。 喂，你后面仲叫紧号咯，差唔多到你咯，吓系咪 啊？系啊，好啦，大家身体健康。 好啦，大家话啦，喂，你饮茶饮得开心啲啦， 下次饮茶啦， 希望佢顺顺利利，样样都顺利啦。 好， 拜拜。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望天飘好，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而家望住出边系二十一度嘅气温啦，我觉得今日夜晚虽然二十一啫，但系有啲湿湿地啊， 系咯， 尖寒尖冻嘅感觉咧， 寒寒地啊！ 我突然间想食呢样嘢咧，就忽发奇想 ，sukiyaki。 哇！ 壽喜燒係嘛？係壽喜燒， 好正啊！ 係啦，哇 ！Sukiyaki 即係佢嗰啲汁啊，然後有啲牛肉喺度，再撈下飯，有啲洋葱，然後食落去，我覺得呢個天食咧相當合河車， 係啊， 係嘛 ？O K 啊， 咁啊，其實 我突然間想問一個問題，其實咧呢啲壽喜燒咧，如果係落烏冬，其實係唔係叫做點樣講傳統㗎？ 哦，其實咧食烏冬咧你。如果真係去日本嘅專門食 sukiyaki 嘅鋪頭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嗌烏冬嘅。咁、個烏冬咧，佢通常正確嚟講，佢會點做咧？佢有個碟啦，咁就人 serve 你啦。咁佢會先攞嗰啲牛嘅脂肪，你咪有個煲仔嘅、 啊， 先去到用嗰個咧就抹曬個煲先，令到佢有一陣嘅牛嘅香氣喺度先。係啦，咁然後咧你就選擇咗你自己嘅肉啦，你無論靚定係普通嘅，咁你就可以 order 咗佢，跟住佢亦都會加啲菜嘅。咁人 serve 你嘅话咧，佢就先整咗个镬啦，然后就开始咧会落啲蔬菜啦，会落咗分开慢慢慢慢俾你嘅。咁你通常咧，你系佢会跟埋饭俾你，即系日本米俾你，咁你就可以咧就连埋佢嗰啲汁啦，连埋嗰啲肉啊、洋葱一齐食啦。咁如果你话我想食乌冬，佢哋都会另外 order 嘅，通常都系。咁、个乌冬咧，佢就会再配翻呢一个嘅萝卜蓉啊，即系最普通嗰一只、最典型嗰一只嘅日式乌冬。 系 啦，萝卜蓉啦，你可以 order 佢嘅时候，你想加啲 sukiyaki 嘅 sauce 喺入边，其实都得嘅，因为你另外同佢讲，系、啦，另外同佢讲。如果你佢本身冇，都系通常清汤或者煎鱼汤底，但你同佢讲，佢会。佢會整俾你嘅，可能上面仲有一朵好靚嘅菊花嘅，係、啦，裝飾，唔係佢哋食裝飾，係啦，因為佢哋對呢啲擺台咧都有啲堅持嘅啫。 係啊，好啦，工藝嚟嘅， 係啊，工藝嚟嘅，其實藝術品嚟嘅，所以呢個我都係中意，我諗好多朋友都中意日本料理嘅原因，因為你望起上嚟嘅時候，已經第一個視覺上面你食飽咗先。 同埋上次我記得你講 sukiyaki 講唔同火鍋，其實有玫瑰鍋呢樣嘢咧， 係、啊，玫瑰鍋嗰、那個 眼斬斬啊！ 其實我自己喺屋企整過玫瑰鍋嘅， 係咪啊？ 係相當之。费气力嘅，因为牛肉我就当然叫翻佢档主自己切一只有片先啦。咁但如果你话要譬如萝卜或者其他去到切片咧，都相当之辛苦。咁我就屋企冇嗰啲咧，成个萝卜抌落去一揿个掣，切，咁就向到切片。嗰啲整玫瑰锅而家梗系快啦。但如果你仲系用翻传统嗰啲咧，就拎住个萝卜，首先先片咗佢嘅皮出嚟，再慢慢切片。咁嗰啲咧就好费神。你仲有咁多材料，椰菜啊嗰啲，但系佢煮出嚟的而且确一次个。味拱晒出嚟咧，我覺得都係好食啊！好啦，講翻今日呢個 sukiyaki 先啦。咁你 要準備嘅，譬如係蘿蔔啦，蘿蔔亦都可以將佢磨蓉或者部分將佢切片。咁你蘿蔔嘅話，如果整日本嘅壽喜燒嘅話咧，那個蘿蔔唔好切得太厚，因為 sukiyaki 咧，你擺入個鍋入邊就唔同你嗰啲 火鍋蘿蔔唔同啊。 係啦，咁嗰啲火鍋你就可以慢慢吸佢啲味嘛。咁但如果你話 sukiyaki 通常我哋都係煮一個就食一個，煮一個食一個。咁你既然食得咁，你即係肚餓啦。咁你整到咁厚嘅，有排等啊。 係 啦，咁你嗰個蘿蔔咧就唔需要切得太厚嘅。咁啊，太薄當然即係張紙咁，亦都唔好啦。咁但係適當嘅厚度，咁放喺個 sukiyaki 嘅汁上面咧，咁就好快脆就可以食得。咁亦都食到嗰個蘿蔔嘅甜味同埋 sukiyaki 嗰個味道。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想整，譬如我今日呢個咧就 sukiyaki 煲啊，有少少似咧呢一個嘅火鍋同 sukiyaki 嘅 mix 啊。咁你要準備咗嘅，譬如船仔今日想食烏冬，係啦，咁亦都可以先將嗰啲烏冬咧就第一輪就煮咗佢先。譬如啲急凍烏冬，先將嗰啲烏冬咧就落水就煮滾咗佢，然後拎出嚟備用。咁我自己都中意啲烏冬咧係浸一浸冰，跟住先至再擎乾水，的而且確咧係會彈牙好多嘅，係啦。咁同埋有啲朋友佢中意食一包包嗰啲烏冬，一包包嗰啲即刻開咁啊抌落個水煮啦。咁煮之前我都會一定要飛水，如果唔係好容易咧會有一種塑膠或者佢烏冬嗰啲粉嗰啲酸味嘅，咁有啲人就係有啲人唔中意。咁呢個一定要過一過埋水添，咁但係嗰啲就厚身啲，咁啊食嘅感覺或者食法都會不一樣。好啦，咁你整呢一個燒雞翼，你先去到準備咗個鍋啦，然後亦都可以用翻頭先嘅方法，就係、是、用嗰啲牛嗰啲脂肪，嗰啲牛嘅脂肪通常啲廚師就好中意咁用，就去到整行嗰個鍋先。 係啦，即係譬如你煮牛扒好中意咧，將嗰個肥嗰嚿嘢喺度攞个捽捽捽个镬咁样， 系啦，嗰啲其实好有用嘅。咁然后咧，你都可以先将呢一个嘅洋葱啦，各样嘅材料、各样嘅素菜去到炒佢一次先。系啦，一路炒嘅时候，亦都可以再加少少油，或者直头落埋嗰啲牛嘅大嘅脂肪落去一齐炒，咁会更加香。好啦，准备咗譬如萝卜啦、红萝卜啦、洋葱啦等等嘅你想食嘅素菜之后咧，然后可以出嚟拎出嚟备用，备用。跟住你就喺呢一个嘅牛肉上面咧，可以先落少少嘅日本豉油，腌一腌佢大概十分钟，然后咧就再炒一炒香佢第一次，唔使全熟嘅，咁啊轻轻就爆一爆佢先。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呢一个煲上面就开始放啦，例如放萝卜啦，已经炒香咗一次噶啦，萝卜啦，放呢、這、一个譬如之前炒香咗嘅金菇啦。仲有玉子豆腐，玉子豆腐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去到先炒香佢，煎香佢，咁亦都系拎出嚟备用。咁呢个时候咧就将佢排啦。玉子豆腐你可以喺个煲嘅侧边咧就排一圈嘅，咁望起上嚟好靓啦。咁玉子豆腐细路仔唔知点解一定中意食嘅，同埋大人系啦，因为有蛋同埋有豆腐嘛，咁大人亦都觉得好有营养，咁可以俾佢哋食多啲。好啦，跟住你头先炒香咗个豆腐喺呢个时候咧，你就放喺个煲嘅中间，咁好似我哋食嗰啲。食有啲專係食鐵板燒牛肉飯嘅鋪頭，咁你將個牛肉就放喺中間嘅位置，可以打多隻生雞蛋入去，係、啦。然後咧，你就再準備一個嘅市面上都有唔使自己教嘅 sukiyaki 嘅 sauce， 咁你再加多少少水，然後就倒喺上面，啱啱浸滿咗嗰啲素材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就啱啱烤到個牛肉咧，其實就已經 OK。咁你一滾咗火之後咧。你攞少少牛肉，跟住而家可以抌曬成嚿烏冬入去，去到再煮一煮佢，咁個烏冬都會好香。如果你中意食飯嘅，你煲定飯，每一個嘅餸菜都可以好好送飯。 哇，正啊嚇呢、這個，正啊！亦根據小白嘅食譜去煮咧。 小白今晚煮乜餸就係佢咯。 係 啊，今日見真章，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我的享樂時代。 啊，原来咧去完旅行之后咧，有一样嘢成日心心念念好想讲咧，未讲喎。 系， 即系嗱，依家啱啦，有三分钟时间，呢啲咧又唔可以攞出嚟长讲噶，但系短讲就啱啦。嗱，有好多香港嘅朋友仔有阵时咧飞之前咧都会较早啲时间去到机场啦，谂住喺嗰啲候机室嗰度咧啊，饮翻杯啤酒啊，或者食下嘢啊嗰啲嘢啦咁样嗱。原来咧，今次俾我发现咧，有啲得意嘅嘢，而系少少嘅着数优惠。点解咧？嗱，如果你系普通，即系众人都有嗰个信用卡嗰个乜乜候机室啦，还咩候机室啦，咁嗰个就最多人排队噶，即系你要排好耐先入到去嘅。好啦，喺门口等等等等等，今次咧一路等到入去嘅时候咧，可能咧嗰个姐姐咧见我一个人咧等咗好耐啊，咁样咧，跟住又话啊，先生你有冇兴趣咧？download 一个咧，我哋品牌嘅叫做 app 啊，叫 Smart Travel 咁免费 download 嘅。咁你下载完之后咧，跟住话啊，你等咗咁耐咧，你唔使喺呢一边啊，我哋有个 upgrade 嘅候机室咧，你不如去嗰一边。 即系佢有一个候机室咧，就再要高端啲嘅客户先去过，去到啦。我未去过嘅，由细到大都，我呢啲平民百姓系咪先？咁点不知咧？就是、因为可能佢上天见我好有忍耐力啊，等咁耐入去食碗鱼蛋粉， 耐性系有回报噶， 饮杯啤酒咁样，跟住佢就话啊，你先生呢边咧咁样，跟住咧我第一次咧入到去叫做喺机场入边相对高端少少一个候机室啦。我估到又系，原来又唔同噶， 系咩？ 即系譬如佢 serve 嘅酒精饮品又不一样啦，就算食嘅嘢又有啲不一样啦，咁样跟住我觉得啊，都几得意。而呢一样嘢咧，原来咧佢一开始依家做 promo 啊吓，即系你只要依段时间咧。去免费 download 咗咧，跟住你俾个 app 怼俾嗰个姐姐睇，喂，我下载咗呢个嘢咁样，跟住话 OK 啊，咁你就即时可以做到嗰样嘢咯。同埋佢有两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咧就系可以将你本身排队排好耐嗰个候机室个 lunch 咧，都可以upgrade 多一个钟头咯。 哦，即系你可以 stay 多一个钟， 系你喺嗰个 lunch 可以 stay 多原先一个钟嘅啫嘛，依家可以 stay 到两个钟咯。 哦， 系啊，咁你变咗有阵时等飞机嘅时候，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喺入面嘅时候，硬硬脚咁样或者食住嘢食住 lux 咁样去等咯。咁呢个几大嘅一个发现，而系几相对唔系好使用钱就做得到呢样嘢啦。咁啊，所以大家即系尤其是农历。年啦，好多朋友都会啊，叫做飞下先咁样，即系你好多行业其实都系农历新年放假放得比较多，譬如你做工程行业特别多啦，你工程即系譬如工程业嗰啲师傅，通常就同你讲年廿七就收炉噶啦嘛，年廿七收炉，年十五先启市噶嘛， 理发师啊，鞋铺啊， 系 啊， 即系我哋俗称厂佬啊，做工厂嗰啲，你真系初十五先启市啊嘛，虽然依家未必有呢支歌仔唱啦，即系。大家都想做一日开工做一日揾钱啦。嗱，我亦都唔知今年咧，即系叫开市嘅大吉日系边一日啊吓。即系如果开市嘅大吉日系同你讲初六，咁可能啲工厂啲叫做老板们都会拣初六启市嘅。咁嗱，呢个就唔知啦。即系日揾一日就同大家攞本通胜出嚟睇下。不过咧，呢啲都系叫咩啊？即系非精密科学嚟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相信嗰日系好日咧。就算啊，初一开市都系好嘅。 呢头嘢， 其实我 就信嘅， 系我都信嘅。只要你哋俾开工利是我咧，我都觉得哇！ 喂 ，Michael 哥， 非常好嘅好日， 听到啦，系咪 好日啦，好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系咯， 新年快乐啊！恭喜发财，专家有风骚快活人啊！